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得，礼拜一，我是梁继章，早晨。 听咪咪，听咪咪，收到 Brian 仔嘅生日礼啊！希望大家都好似我咁样口甜舌滑，好似 Brian 仔咁样皮光肉滑。 正啊！ 好，今日我用一个新方法介绍。 点啊点啊点啊！ 我举嗰只手先， 举嗰只手， 你睇住我哋做啊！ 系， 一二三，出。落啦，系啊， 咩储啊，咩落啊，人哋睇唔到噶嘛， 系 佢伸呢只手， 两个一齐举起个手，同一时间第二三， 唔系啊，我快啲 噶，哦，会快啲嘅，哦，好， 系乜嘢？我今日呢个名堂， 唔明， 先下手为强， 我就系后下手。Brian Young， 你点解想成为一个组合啊？ 系啊， 你两个，唉， 叫咩啊？ 无聊都系有啲风趣咧。 你个组合叫咩啊？ 荒谬加无聊。 唔马唔羊系咪叫唔马唔羊啊？ 不马不羊。 好啦，好，阿志，我哋今日三小时节目有啲特别嘅交通消息先。 好啦，先同大家要讲讲嘅就系话咧，清唱到往荃湾方向咧，近住荔枝角公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而家系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嘅，所以驾驶人士嘅话，请改行其他道路。 好，阴晴不定不一样，我哋嘅心情永远系有阳光。 嗯， 今日有小阳阳陪住我哋吓。 系，虽然阴天啊，但系一定系晴天嘅，有我喺度。 对啊。 阿小杨杨好乖啊，今日有少少喉咙痛咧，即刻戴翻个靓仔口罩， 唔 戴靓仔啲，我觉得 戴咗另一种靓仔。 我咧， 你遮晒个样会靓仔啲。 今日已经有人赞你啦，个肚腩又细咗啦。 哇，今日我以情侣组合形象出现啦。 诶，情侣组合， 你同边个情侣啊？ 冇错，一阵间我哋就知噶啦。 嘅女同事 系啦，冇错， 犀利啊！ 我哋会真登上一个位摆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望一望噶。今日真系好得人惊，佢哋两个嘅基本上嘅就系 一样。 佢身上有嘅，佢身上都有；佢身上冇嘅，佢身上都有。即系讲紧嘅就系衬色衬到咧，好似情侣装咁样，仲要系前后脚翻工。 留低一吻，告别这个罪人。 你可否？ 想我，谁为我开解？ 一度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星期一多云有两层雨吓，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薄雾。展望未来数天咧，天气会不稳定啊，温暖潮湿。本周后期天气会有骤雨，有雷暴嘅。星期一我哋节目一样系爆晒棚啊！会有呢个古古啊，学古文同埋淑女关注组。我想登记， 登记乜嘢啊？ 我想排队，我想喺阿大肚腩之后，我又想减腩啊，得唔得？因为咧，我隐隐咁，点解你嘅表情咁啫？ 唔系啊， 你 咁忙，你 行开啦，你叫人哋点减啊？ 系啊， 因为我隐隐约约呢嗱，我唔知啊 ，Brian 啊，因为 Brian 咧，我有一次咧喺网上咧睇下佢啲相咧，哇，佢嗰七嚿八嚿腹肌咧， 嗰阵时 有七嚿腹肌嘅咩？ 仲一嚿唔知系咩嚟？ 蛋素， 嗰嚿系咩？ 仲一嚿蛋 金格。 仲有一嚿唔知咩嚟，即系我嗱，其实我唔知系马小强啦，可能你距离甚远啊，咁你就唔会羡慕。但我有时真系会羡慕人哋咧，能够练就到，因为我知咧练腹肌唔知系可能略知一二啊，练腹肌咧系难过其他好多。 因为你会 练腹肌，其实每一个人个肚都系咁噶。 睇每个人嘅身体状况，即系好似我咁咧，我偏瘦嘅，我谂我譬如运动两个星期咧。就已经有明显嘅线条嘅啦。 哎呀， 但系老师佢而家有个大肚腩，你要练到腹肌， 佢整走先，唔系佢整走样嘢先。但我想问你，练两个星期意思即系话你， 其实我 keep 住唔想你早晚咧，我谂你做三 set 先啦吧。咁再加上我平时一个礼拜可能跳几次舞啊，咁你跳舞都好多啲腹部动作。 但系如果咩一格格都得。咁容易 ，OK， 咁好羡慕啦，咁样，但我隐隐感觉到咧，我肚腩咧开始有啲增长，但我其实都唔系，我冇食多咗嘢噶，我唔知点解，咁我都开始谂， 你有年纪啦嘛，年纪嚟啦嘛， 但我又仲要运动多咗，我依排其实系， 但你唔系做，你系做乜嘢运动啊？ sit up 有做啦，有weightlifting 啦，有跑步啦，踩单车啦，诸如此类。 你不如你自己揾一个嗰啲系咪应该要揾一个嗰啲所谓 instructor 或者系教练啊，去教练去教你啊。 O K， 系啊，就唔系揾营养师咯。 都系嘅， 但系应该我哋有个目标想 propose 系咩？不如我哋揾阿懒帮我哋增肥啊！ 帮你增肥咯，减完肥之后 又 帮你增肥咯。 我觉得你需要增肥，我觉得你太 瘦啦。 Just good， 我觉得你 系咪？ 唔知啊， 可能上镜就啱啱好，但系真人睇其实系偏瘦噶啦。 又唔系， 又唔系， 又唔系。我觉得我觉得 而家系因为冬天着长袖， 但系我觉得需要大只翻少少，系啦，佢需要有翻啲肌肉，咁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着衫嘅时候就唔会晾下晾下。你而家讲紧你嘅瘦嘅话，系因为你觉得好似晾唔起件衫，我 觉 得啱唔啱？系啦，其实系需要肌肉。但系就唔系讲紧话瘦同埋肥嘅关系， 都系 可能到时夏天我再剥多件衫，着 T 恤短袖，你就知。 你而家都可以嘅，其实 呢度 我唔系好介意， 我都唔介意啦，不 如。系啊，我前几日就系因为唔记得冚被，我喉咙就冻亲啦。 哦， 所以唔好啊。 你讲啲咁嘅说话会令到大家想好多嘢，冇人冚被，佢话冇人冚被借啲耳啊，伤风感冒打乞嗤啊， 夜晚瞓觉啲冻啊， 因为以前细个阿妈帮你冚被，而家阿妈就唔会同你冚啦，咁啊 系， 咁啊同埋咧，即系呢一排咧，头先阿 Sarah 问有冇做运动咧，我琴日先咧。pick up 咗一年冇踩嘅单车，呢一年好难啊，因为咧早排个膊头好痛啦，咁就即系你知人好中意揾藉口噶嘛，哎呀膊头痛啊，唔做住啊，一切都唔做，但系隔咗一年咧踩翻咧，觉得好辛苦，运动真系一摆低咧，你一 pick up 翻咧，系真系零舍辛苦。 我想分享，譬如我有时即系又系咁讲啦，我平时每个礼拜都中意跳舞嘛，但系咧有时啲工作太忙咧，可能我唔记得即系冇去跳舞一至两个星期啫，你第三个星期 pick up 翻咧，你会觉得好似哇， 好生疏， 好生疏， 冇错， 系啊， 你啲 muscle 冇晒 memory 嘛，系啦，冇晒你自己嗰啲记忆啊嘛，咁所以佢会争啲。 即系 keep 住做运动啊。 唔系，永远都系咁样噶。你会发觉嘅就系话咧，你 pick up 嘅时候，跟住咧你又好翻啲咯，你好翻啲嘅话，跟住咧你又会应该系话你要去唔记得咗嗰啲muscle memory 啦，又或者嘅就系咧你要去再 pick up 嘅系辛苦过，系嘛？你一路 keep 住去做嘅，所以其实我谂呢一样嘢，我谂系人都知。不过你话讲紧嘅就系呢个咩肌肉啊等等嘅话咧，其实实际上系我哋每个人 suppose 系应该系有八嚿腹肌嘅，只不过系有啲人你睇唔到嘅话，系你嗰啲 脂肪 遮住咗啫。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咁嘅，系啊。所以你练嘅话，我又觉得系咪嗰个心态唔应该话就系我要去练佢出嚟咧？即系我要夹硬用一啲方法嚟去练佢出嚟 ，instead 嘅就系其实你每样嘢做多少少个运动，食少啲， 系啊 清淡啲，样样嘢加下加下嘅话咧，你就会出嚟。我嘅意思系咁样，你先至可以浑然天成地去将嗰样嘢变成咗，即系自己太刻意去做某一样嘢嘅话，我觉得你就会俾咗压力自己啦。咁有呢个太大嘅压力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快放弃。 冇错， 即系我想讲。 点解你笑容咁尴尬？ 系啊， 你笑得咁尴尬。 我觉得我八到小腹肌出紧嚟。 唔系，至少而家冇爆衫啦。 系啊，我都见到麦老师又冇见一个星期啦。我觉得好似又细咗。 系咧，佢以前着呢一件白恤衫咧， 扣唔到钮， 佢系着扣到钮，但系佢系爆钮噶， 但会弹出嚟。佢一笑咧，个粒钮就咚咁样。 你会见到，你觉得好呕心，你明？你搞乜嘢啊？ 马老师，我想问，而家行路有冇觉得自己快咗轻？ 我觉得佢有嘅。 唔同咗，我真系觉得自己。 但系以前有冇 feel 到个重量噶？即系个肚腩嘅重量。 以前系因为腰痛啊，跟住咧。exactly 就係因為個肚大得滯咧，影響條腰。 我就係想話俾你知嘅就係，而家你嘅姿勢咧就係同我以前有一次我喺停車場嗰度撞到你嘅時候，停車場撞到你嘅時候咧，我咪叫你睇我啊咁。 係啊，唔係好耐之前 已經唔痛咗啦。係啦，以前嘅話咧係個肚趌趌咁樣喺度行咧，你係會見到你隨時覺得佢係會撲親嘅，因為佢個 重 心喺前邊，冇錯。但你而家咧，你見到佢咧，佢已經開始咧好咗好多啦。 仲有個一個叫指標。睇下自己肚腩咪细咗咧，就系冲凉嘅时候啦，就 系冲凉 咧，系啦，望唔望到你身体嘅下边毛头？有冇望到你脚趾公啊嗰啲咧？如果你咁望到，咦，我望到只脚趾公啦，即系下次又望埋只尾趾啦，咁即系你个 再下次 咧， 就再望多啲啦。 我唔想谂啊， 留长啲指甲咪得咯， 就一定望到。 好聪明啊，马老师。 起码望到少少，起码望到少少。 你着唔到西装鞋噶。 喂，你讲一样嘢，我记得嗰阵时咧，你有个朋友，佢话咧佢最肥嘅时候咧，嗰阵时好多年前兴 call 机噶嘛，而一般人咧将佢夹喺个腰嗰度噶嘛，佢话要拎起个肚腩，即系拎起先睇到个 call 机嗰个 嗰块脂肪层吸住咗， 系跟住话系一个肚腩系遮住咗嘅。咁我谂你都唔系唯一嘅一个，即系城市里边真系多坐得多啊，食得多啊，少运动系好容易嘅，即系中间一个圈咁样。 系中央肥胖系好大件事嘅，冇错，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特别系你其实基本上啲手手脚脚咁鬼溜，你系唔应该咁肥噶。 系啊，真系好溜 系啊，不过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啦。一阵间我哋12点嘅话咧，你又再要度腰围啦。 挑战啫。 上个礼拜嘅系38.5，系啦。今日嘅话咧，希望又可以咧， 应该有38嘅我估， 系啦，冇错，就已经达标啦。佢系达到佢自己希望可以达到嘅嗰个第一阶段，咁但系其实要以佢嚟讲嘅话，系应该去到36咧就为之系 good。 有几多个阶段嘅？我想问啦，有几多季嘅呢套戏？ 睇下 收冇反弹啊！ 系啊，睇下收视率 系咪100季？ 好难讲嘅，系啊，我哋 睇到脚趾公又再进阶， 冇错，又或者佢再表现得唔好嘅，我哋会腰斩。 我哋 轮流主 咯，轮流主咁样，即刻唔播啦咁样。 系啊，加油啊！好等你开心，因为我发觉嘅就系咧，佢而家呢个减重计划咧，仲要影响到身边每一个人。都系俾心機咗嘅，好似我自己本人咁樣啦。啱啱星期六嘅話咧，我亦都係我自己走去行咗一個山，行咗一個3个钟头嘅山。其實我真係諗緊你嘅，因為我覺得就係越嚟越瘦嘅話咧，我 就會顯得你又肥咗啦。 我喺你側邊，我唔可以再係大餅面，你明嘛？因為我哋又冇再戴口罩啦，咁你影響到咧就阿潮潮咧，即係我哋嗰個車路的士咧，都無端同我講，我就唔得啦，我都要披個褲，我都要踩單車。 我都係因為咁星期日先踩單車。 我哋信任嘅指標啊，馬老師， 即係我哋唔可以低於你，唔可以低於你。 係啊，因為你已經係墊底嘅啦嘛，但係冇咗嗰個墊底，我好擔心你知嘛？ 墊底啊，墊底廢啊，廢物個 墊底廢，唔係好似揸車咁啊，要同馬老師保持一定嘅行車距離，係 啦， 唔好俾佢追趕我， 冇錯冇錯， 我哋抌翻埋先，係啊，等佢繼續墊 底廢。 好，翻嚟我哋今日風騷發人咧，繼續我哋節目。今日嘅古文學古文咧，就係一種動物 啊，嗰個 好味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朝早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撞驳向右倾侧，巴士左边车头受损，巴士司机昏迷被困，三十几个乘客受轻伤。长沙环海丽村海和楼发生轮上伤人案，警方以涉嫌伤人拉了一个72岁男子。案发在清晨五点几，警方接报话一个72岁男子用刀斩伤一对母女，他们反锁入睡房躲避。警方其后亦都接获男子报案，话自己伤人。警方到场之后拉了涉案男子。他被黑布蒙头带走调查。至于受伤母女分别72岁和48岁他们都是头部受伤，母亲亦都面部受伤。救护员到场之后为他们包扎，两个人清醒送到明爱医院治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全国两会为落实二十大精神作出具体行动部署，香港社会各界应该多加学习，了解二十大精神和两会精神。他又说，早前率领八个局长在北京分别拜访11个中央部委和机构，开展特区政府和中央部委和机构之间有效沟通和合作的新篇章，亦都开启了更有效沟通和更紧密合作的康庄大道。李家超在文汇报撰文，认为全国两会的具体行动部署对香港带来三点启示，包括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关心和支持，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和使命，讲好香港故事，坚定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他又说，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和政府同事会积极和中央部委和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和内地不同单位共同解决问题。贵州省黔西市一个煤矿发生煤与气体突出事故，造成5个人被困，1个人送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在昨日朝早十点几，位于黔西市谷里镇的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当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多个部门赶到现场展开救援。目前相关工作正是有序开展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18点，跌40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3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8跌5.6， 盈富基金19.31跌4.3，阿里巴巴79.4跌2.1，药明生物45.15跌2.85，美团126.9跌3.5，百度集团145.9升3.7，中芯国际19升6仙，友邦保险76.1跌2.85，李宁54.75跌2.95，中国平安50.1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2，瑞士法郎0.927，加元1.372，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6，跌227，港金报18,470，升4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1.53，卖出1,971.8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观景台噶，咁反方向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荔枝角公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啊揸车朋友咧暂时就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啦，就系受荔枝角公园嘅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再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啦，咁反方向去观塘呢，近住呢段路都受影响，都係比较挤塞，咁揸车朋友暂时就唔好行呈祥道啦，同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水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法祥街一段，现在慢线封闭，影响到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新九龙广场对出。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云街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歌。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苏永康那谁？ 路踏路，风一追。莫变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莫文蔚《呼吸有害》。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旁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同我哋讲下佢嘅成功秘诀。 呢张相系我签人生第一张单嘅嗰阵影嘅，呢一位系哲科嘅老总，我师傅陈明佳先生，佢送咗后面几个字俾我。 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 国剧八三零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说？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风骚开乐人敲敲坑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哇，你讲什么话？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我记得上个礼拜咧，车路的士咧，我嚟讲呢个去第度啦，咪揸车最一定嘅最紧要乜嘢？买保险。 冇错。 今日咧睇到新闻咧，就话有香港人咧喺呢个芭提雅玩呢个笨猪跳咧，突然间跳落嚟嘅时候咧，仲有两三层楼到嗰个水面咧，又湖嚟噶嘛，条绳扑一声断咗，就跌咗落海咁。好彩系水。嗱，你谂下，如果我应该都系水嘅，即系唔会拣实地玩啩，我谂。咁但系咧，佢我睇一个访问咧，佢剩两个架车下面。肿晒啦，红晒啦，同埋系又肺感染啦，咁样样，即系唔知系咪关个水嘅水质事啦，咁样，咁即系叫好彩咧。佢话有保险 claim 翻，咁但系都要休养，同埋呢啲嘢咧，嗱，即系你信佢嘅啫，系咪先？嗱， 太高风险， 个个都跳。 但一定有保，一定有保噶啦呢个。虽则你签咗有一个，就系签咗嗰啲免责， 系啦。就系好似我哋有时会话，都唔知签咗啲咩。佢又签咗啲同意条文啦，咁样，所以咧就比较难追究咯。但系就真系好危险嘅，即系你玩得呢啲咧，你都唔知道轮到第几个时候，嗰条绳会扑一声 老化咁，你又麻烦。系，我就唔玩。系，你又玩唔玩嘅呢啲？ 有玩过，有玩过， 玩过啊！ 笨猪跳， 啊，笨猪跳冇跳伞咯。我咪讲过嗰就系啊。有在澳洲咯，系哦。 笨猪跳，我有一次在泰国，我企喺个坑，但我讲过，企咗十分钟，想报又唔敢报，想报又唔敢报，即系内心咪挣扎咗好耐，最后我都系唔敢玩。阿拜仁仔咧， 我暂时到而家都未玩过笨猪 jump， 但我去过泰国旅行嘅时候，有玩过啲咧，前面咩 拖住 游艇，拖住 游艇，拖住 游 艇 飞， 风筝上面飞紧嗰个咯。但系都驚啊！呢啲即係，但係好彩嘅就係咩？下面係一片汪洋大海，即係我就算跌落嚟，應該都唔會有事嘅。 係，但係聽聞曾經試過有人俾吹咗埋嗰啲樹林石灘嗰度嘛，即係降落嘅時候， 總會有嘅，係啊，可能係十年一次咁樣。 大家小心啦，因為你個姿勢落水唔啱咧。都會有損傷。 哦，係係係， 頭先你講過，係 啦，冇錯啦。 朋友，所以大家真係 高啊嘛，佢仲有兩層樓，咁就跌咗落去啦嘛。係，但係降落傘就好啲嘅，因為佢係飄落嚟嘅，就唔係沉一聲咁跌落嚟。 同埋你玩呢啲都好， 降落傘你如果出事都係嘣落嚟㗎咋。 都係啊，同埋你好信嗰個提供呢個活動嗰個主辦方，究竟係咪即係 做好曬？ 因為我睇過一啲即係叫小視頻啦，中國內地嗰啲咧，有啲可能喺高空咧，可能有條。打橫的嗰啲梯咧，要你由 A 點行去 B 點，咁但係上面會扣住安全帶嘅。係， 冇錯。 點知嗰條小視頻就係講咧，嗰個職員咧唔記得咗幫你扣個安全帶，咁嗰個人都繼續係好安全咁行過去嘅。但係如果佢中間行嘅時候有咩差池咧，佢真係成個人因為佢唔記得咗扣個安全帶跌咗落去喎。 但係佢自己唔知道冇扣。 佢唔知佢行完之後先發覺，原來佢冇幫我扣安全帶。 佢根本就唔知道係要有呢個程序。係 啦，同埋嗰個職員又真係可能一日扣好多個咧，即係扣到疲累喎，疲勞啦，根本都唔記得咗，原來我唔記得咗幫佢扣。 佢呢個錯誤咧，可能係一條人命嚟。 係啊，一個家庭啊，直情係，係咪？所以真係我唔敢玩呢啲。 呢個等於將自己嘅生命咧交託俾一個唔認識嘅人。但係佢攰攰地話嗰日咧有啲暈暈地咧。 咧，佢就真系令到你有好大件事。 系啊，我觉得你睇一晚算啦，自己唔好玩啦。即系我系惊到咧，我连嗰啲海海公园嗰啲跳楼机咧，我都未玩过。 嗱，又咁讲，我谂系嗰啲咧，就是、每一个人其实玩唔玩呢一种叫刺激性嘅游戏咧，系有关嘅。有啲人就会觉得嘅就系好好玩嘅、嗯，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刺激喺边度咧？因为其实我上去嘅时候，我会觉得嘅真系好惊噶。过山车又系，嗰啲咩跳楼机又系，洗衣机又系。系啦， 高風險 有咩好玩咧？唔係，佢就算高風險唔高，但係我覺得我係唔會覺得好刺激嘅、哦，我只係會覺得嘅就我好擔心，同埋我係會同佢鬥力啊，又或者好驚咯，嗰一下。 其實除咗心靈之外咧，係肉體都好辛苦啊！我試過喺泰國。咁啊陪，因為一班嗰啲團友啦，高你知有時有啲群眾壓力，玩啦冇咁細膽玩啦咁樣，嗰啲過山車中間又揈轉咧，即係個人吊住落嚟嗰啲咁樣咧，玩完之後好玩啊，再玩仲玩。再玩完第二次之後咧，我全日都唔舒服啊，食嘢食唔到，即係好似咧 嘔想嘔咁樣， 我好似未落嚟咁啊，即係個人仲喺上面吊住咁樣。咁所以真係呢啲嘢好難逼㗎，真 係。有冇邊一啲其實你係想玩㗎？即係其實有少少危險嘅，又或者係即係都會有啲即係有機會會即係有出錯嘅。 其實所有高風險同埋刺激性嘅我都好想玩㗎，跳樓機啦、蹦珠針啦、喺個飛機跳落嚟嗰啲跳降傘啦、但我真係唔夠膽咯，畏高喎。 係，我都係畏高嘅，我都有嘅，係啊，有時你會腳震㗎嘛， 會腳震 啊， 你唔敢踏出嗰步㗎， 爛出去咁樣。有時我啲朋友住得高啲，我都好驚㗎。你有冇試過？可能佢住三十幾樓， 天台先恐怖。 係啊，啲風又 flip 啊，係咁樣吹，跟住佢就話喂吹啊，吹飲杯嘢，我就冇，我真係唔得，我真係唔得。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咯，佢住得好高，因為咁樣講就居高臨下，可以望到就全香港嘅海景。 大地震 但系我冇错，我叹唔到，因为大家佢就话：，喂，坐喺嗰度，哇，好过瘾啊！等我出去饮酒。 你咕一声饮完，拜。 跟住我见到佢喺度行，我就话：，哇，唔使，我坐喺呢度。 真系会成身出汗嘅， 我会飙晒汗啦，成个人只脚会震啦。跟住我就试过，我躝出去啊，即系唔好咁高咁样，个人躝出去咁就 OK， 坐喺度咁样咯。 有时啲观光景点咧，咪有啲嗰啲咩tower可以望到成个城市，即系中间。零四有一层咧，系透明玻璃嘅。我有一次就哇，我都想影嗰张相啦，我即系慢慢躝出去咯。但系身边啲游客， 佢都 挡住都会震嘅真系。 我试过有一次，坐过昂坪360，佢咪有一啲咧系个底系咩系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系我个侄女，佢喺英国翻嚟，跟住我就讲我唔得，我一定要坐嗰啲啊咁样啦，要 book 俾佢啦。跟住我真系咯 ，book 到咯，跟住我好后悔，全程咧我冇同佢讲嘢。咁跟住佢就话 Auntie 你做乜嘢？你咪唔开心。我话我唔系唔开心，我系好惊啊，因为真系好高噶，对于我嚟讲， 呢样嘢好难克服。 系啊，同埋我成日都觉得佢会唔会裂啊？你明？ 即系你会谂好多悲观嘅嘢。 国内有啲玻璃桥咪做埋啲裂嘅效果啦，吓死人！ 冇啊， 即系假啲定真啲咯， 真唔得噶。嗱，讲到我有啲咩我想试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讲过，就譬如可能咧，就系你要有啲嘅安全繩吊住你一個人嘅話，就由呢一邊嘅 jungle 一路 射過嗰邊。 咁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飛索啊，係咪飛索啊？係啦， 坐住嘅。 咁樣佢射到去對面山嘅，其實佢哋話好靚㗎， 其實係啊， 同埋好刺激㗎。 我玩過一次啫， 嚇你玩過？ 喺 邊度玩啊？ 大陸 係 就喺個山度。 好唔好唔好玩？ 好好玩。 係咪坐喺張凳度㗎？ 有个嘢兜住， 有个嘢兜住噶咋，系啊， 扶住。 喂，你稳阵啦，个肚腩托得咁稳， 好舒服嘅，即系我好惊。嗰个人话行啦， 等你啊！ 我最后真系唔稳喐，系啊。跟住我自己终于行出嚟啦，好惊。然后咧去到中间咧，哇， 适应咗， 好静，风声， 冇错，佢哋就系咁讲， 好舒服。 系啊，即系只得你自己一个人嘅啫。跟住你见到下边啲嘢好靓，但系一下就过啦。咁样咯， 其实降落伞都系泰国嗰个降落伞都系嘅，即系嗰啲头先你讲快艇扯住，一上到咧净系风声，好静，好舒服嘅。好，特别报告，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喺龙翔道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仲有11分钟到早上11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有呢一首。莫文蔚重唱的冷雨， 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当风波里面我风吹上眼，只见任务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浪扬于心间，变了这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又让乐曲在心中 望上情，努力不是一场表演。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打工的人加班不是加班，是加自我安慰。通常努力的过程是很平凡，很沉闷，很自我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的。辛苦还辛苦，偶然自我鼓励一下就好了，不需要当这么大件事去自我感动。唔好将自己嘅努力同辛苦睇得咁重要，边个唔努力啊？如果你不停咁呃自己，呃得耐，就会将一啲唔存在嘅赞美误以为真。努力唔系一场盛大嘅舞台表演，反为努力系唱一场孤独嘅奋斗。佢唔需要聚光灯打在你身上，亦都唔会有聚光灯打在你身上，唔需要人哋企喺度为你鼓掌，甚至你嘅努力未必会有人知道。那些成日叽叽呱呱嘈住话要加油啊、工作啊、努力啊、好忙嘅人，通常佢唔系做咗咁多嘢噶啦，佢只系话自己做咗好多嘢。真正努力嘅人系唔会讲咁多嘢，佢嘅时间只会用嚟努力工作，唔系我嚟讲话努力工作。佢会耷低头，默默做完啲嘢，等你知道，俾自己一个完整嘅交代，俾人哋一个意外嘅结局啦，远比周围话俾人听我做紧嘢啦更加好。成功需苦干，努力是不需要一场表演，努力是不需要话俾人听，只需要真真正正去做你需要做嘅嘢。 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愿抱稳中 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的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 成功需苦干啊！妈又咧，我哋讲紧咧食嘢嘅口味啦，咁样样。发觉咧，有时咧，如果一啲模范家庭啊，譬如我自己都系啦，咁啊，食外卖为主咧，难以避免，可能总系用遇到一啲食物咧比较浓味啦、甜味品多啦、好咸或者 鸡精啦，一定有。 系啦，系啦。咁啊，有冇咩办法嘅咧？即系如果一定要系食街上，唯有就系拣一啲可能你觉得嗰间嘢系比较清淡啲，就帮衬翻嗰间。我就觉得咁样。如果唔系，你点啊？系嘛？ 我试过嗰阵时内地拍嘢咧，有位演员前辈咧，佢真系四廿零岁男人嚟嘅，但佢 keep 得好 fit， 啲体态咧似一个三廿零岁出头嘅。佢系做啲咩咧？咁你知道内地食嘢都好多油噶嘛？佢会加个大碗有煲热滚水喺隔篱。佢每次食咧都喺隔篱浸落啲油先， 系有用， 系麻烦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想追求一个咁完美嘅体态、咁健康嘅生活，咁不妨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 我都见过有朋友咁，但系嗰杯茶咧就几核突下嘅，浸到 咧都系噶，好多油啊！ 所以你谂下咪就系咯？如果你唔佢过一过嘅话咧， 好多油 嗰啲嗰杯嘢，其实就喺你个肚里面咯、我又觉得真系冇乜所谓。 浸完之后会。会咩味都冇晒嘅咧，其实我又未试过， 一定系冇咗好多味嘅，但系都总会仲有少少味嘅。但我觉得哇，真系好健康。我见完佢之后，我发觉原来喺内地 呢个真系方法， 真系好唔健康，好多油。 但系你做呢一行嘅话，我就觉得真系冇办法咯。我曾经有听过有一个就系台湾地区嘅有一位男士，讲紧嘅就系已经系访问佢嘅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但系佢仍然系 keep 得好靓。跟住身边啲人就喺度问佢，佢就系话点样啊？从来都冇食过饭。从来都冇食过粥粉面饭啦，应该咁讲。 系啊，四大系咩 嘅？ 系啊，四大发明啊嘛。系啊，就 系 粥粉面饭啦，广东四大发明啊嘛。 我有个朋友又话戒晒一年。 系。 咁佢真系清戒。 咁但系主系咩啊？主要食乜嘢啊？ 其他嘢都食。 其他嘢都可以食， 就唔食粥粉面饭。 佢又系个心有啲蛇，又系肥。系。哇！我话你又系好 fit。 系。跟住个主持人就问佢啦，佢话吓，如果系咁，你咪好辛苦咯。佢话系啊，因为我做呢一行嘅话系靠我自己嘅面口同埋我自己嘅身材嘅。呢一样嘢亦都系我自己嘅身材工具。以及就系会俾所有嗰啲喜欢我嘅人，佢哋一个即系一个要交代。咁我就咁，几时先至会开始食啊？除咗我退休咯。我唔做呢一行嘅话，我就可以放肆咁食啦，系要咁嘅， 同埋一个习惯嚟嘅，都系 嘅。 你习惯咗就 冇错， 系啊，会好啲咯。 你 会好难， 会唔会放弃粥粉面饭啦？ 唔系，我宁愿退出。 系，我突然间话倒翻转，为咗粥粉面饭。 李小姐清楚，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朝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我又不开心翻，每天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了。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晨，早晨。 早晨， 齐晒喎今日， 齐晒啦，个个礼拜都齐晒噶。 有冇剪指甲？ 我咬噶，不过我冇剪，但我咬晒咧。 仲干净， 冇啊，系 干净过剪。 边都冇， 肉都冇，肉都冇。 搞上次最干净 一 个， 但系呢个唔系值得学习嘅习惯，同学吓唔好制啊！ 我知道，知道危险啊！我第一次咁 close 仔嗰啲手指咧， 系啊，有时连皮都食埋。 好似细路仔， 系咪戒唔到噶？ 戒唔到，戒唔到。 咁多年 到今时今日都戒唔到。系， 我谂有时咧，佢咬紧都唔知啊，即系佢净系自己咬紧都唔知。 冇错， 睇下你嗰啲先。 系啊， 我就唔咬手指嘅。 好靓啊！ 咬个手指。 系乱嘅，因为我打拍得手指多。 哎呀，唔好啊，唔好唔好唔好。 但我想不如咬手指甲呢件事啊，我细个都成日咬，点解会唔咬咧？ 点解？ 因为箍咗牙之后就冇得咬啦。 咩啊？箍牙 之后，因为你夹即系你咬唔到啊，箍牙嘅时候，咁之后就 钢牙噶嘛，嗰时候系。 我以为阿妈搽啲嗰啲咩咩油嗰啲手 贴， 啲都系 冇用噶。 嗰啲放猪手指咯，我听过。 系啊，我都唔知几中意食啊。 我都系。 成樽饮， 成樽饮， 成樽拍。 到咗你第时大个拍拖男朋友，唔該你拍一樽先，我想寫寫。 我係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比較好啲嘅，就去整嗰啲 gel 夾，但係跟住咧醬尾嗰時候連 gel 夾都冇 食埋 ，gel 夾都食， 好 但係幾好味啊！ 翻埋嚟啦，癲完啦， 我哋今日唔係講咬手指甲， 係講乜嘢啊？ 我諗起都有啲 associate 嘅， 點解啊？ 你去酒樓有冇食鳳爪啊？ 好中意，我琴日先食嘅，係啊。 嗱，我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鸡，咁但系咧我啲鸡脚点解唔叫鸡脚，叫凤爪咧？大家有冇谂过啊？ 因为以前叫鸡嗰啲人，嗰啲人嗰个字咧就 系 叫做系凤， 系啊， 会唔会系咁样？ 会 系啦。 咁点解会系凤咧？ 因为佢要飞咯， 因为听落去身价贵啲咯。 龙凤啊嘛，乜都系龙凤一双一对就好有意境咯。 OK， 你哋都有啲谂法啦。 系啊，冇错。 鸡喺中国古时咧就系啲吉祥嘅动物。 哦，系咩？ 系啊， 唔系凤先就系咩？ 听埋我讲先。 Sorry。 咁于是点啊？忌讳喎？ 点唔系忌讳？鸡点解同吉祥有关咧？你又谂下。 嗯，鸡因为鸡。 冇错啦。 鸡肠。 系啦， 打字打呢。 你知唔知如果咧喺呢个客家话都系噶，食鸡乖乖嘅意思啊，因为个发音系啊，识计识计，即系乖乖嘅同一个发音，识计都 赞人乖啊， 即系话人乖，系啊，食鸡食鸡乖乖咁样， 鸡你咁 系啦， 亦 都 鸡鸡， 系叫车后靓胎哦， 系啊， 系啊。 据说咧，啲人咧就觉得咧，鸡系由凤凰变出嚟嘅，系啦。 鸡以前应该识飞嘅，老师 系啊，但系因为咧，你知唔知鸡俾中国人圈养咗几耐咧？ 中国人圈养咗几耐啊？ 即系当佢家禽咁样。 二千年， 我都估二千年。 几千年 系啦， 系啦。阿张张啱啦， 几千年 多过二千系嘛？ 系鸡个字系点写噶？ 右手边有只鸟 字 嘅， 跟住一个鸟咯。 系嗱，有时未必系鸟嘅，另一边可能系类似个鸡字嗰个， 系 啦。咁鸡嗰个头系一撇又三点， 系啊，好似个鸡冠咁啦。 唔系 公鸡， 唔系代表咩咧？ 嗯， 系咪喺个鸡身上系 鸡身上有嘅？ 代表系鸡脚 爪， 冇错啦，鸡脚同爪咁样，系啦。 但似鸡冠多啲，我 觉得 系啊， 系啊，鸡冠上 边 啲有三粒嘢噶。 你翻翻去汉代。 哦，好啊，米酒鸡。 咁个爪下边系乜嘢啊？ 个爪下边咪泥咯？ 唔系个鸡字啊，鸡字下边。 鸡字下边 有个四点类似巧思咁样，之后有个大字咁样嘅。 你讲左边右边先？ 左边先。 哦，有个大字咯，大字咯。 大上面有个咩啊？ 丝字咁样咯， 系啦， 翘 系啦。咁代表咩咧？嗰条丝？ 佢个翼 唔系。 在鸡身上面噶？ 唔系唔系 唔系， 呢、這个字嘅组成咧，就系话表示咧，哇，原来咧鸡咧俾人养咗好耐 噶啦。哦，即系鸡圈嗰条绳，嗰条绳 系啦，系啊，即系你。 因为我哋以前系咁噶， 嗰条绳讲弱脚 噶，系啦，其实好弱速噶。 放鸡啊！ 我谂其实唔系啊，我谂不人仔唔知噶。我哋以前咧屋企咧，如果你要过年过节咧，你阿妈就会买一只鸡，跟住就搵条绳拖住佢，跟住咧就会喺嗰个喺个厨房。 系啊，绑唔知佢一定要绑喺厨房， 绑住， 因为惊佢周围走咯。 唔系啊，系方便佢有时佢食完之后嗰啲佢咪屙嘅，跟住你可以冲走啲咩嘛，泡泡啊嘛，一定系咁样噶。 因为以前咧系预先买嘅，同埋系生鸡嚟嘅，唔系而家嗰啲咁样嘅汤晒。 OK， 嗱，我哋一路拆落 咯。生鸡仲可以拜堂添啊！ 系啊，嗱，嗰个系字下边咪有个大字嘅，大又代表咩咧？ 鸡春 个大大鸡春咩？ 鸡春即系鸡蛋， 鸡鸡 pat 大啊！ 唔系，嗱上面系爪，跟住条绳绑住佢，跟住系咩啊？ 身 唔系 鸡冠颈，鸡颈 个大字咧代表人啊，即系话啲人嗰条绳绑住只鸡， 圈养佢 系啦，明啦嘛？好，继续咯。你知唔知咧？即系中国古时咧，就鸡咧，佢其实咧叫做五德啊。系啊，因为佢呢德系 德 嘅 德行，道德嘅德 系 嘛。 啦，因为佢哋觉得咧鸡系好犀利嘅。 说时迟，那时快，我哋有啲有最新嘅一个交通消息啊！吓，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咧，就全线封闭嘅。另外，呈祥道往观塘方向咧，近住清丽苑部分嘅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嘅话咧，需要改道行驶嘅。所以咧，而家呈祥道往荃湾方向系非常之挤塞，龙尾咧就已经去到龙翔道近狮子山隧道，哇！入口同埋咧就系大埔道咧近住泽安村噶啦。所有驾驶人士嘅话咧，就请改行其他道路啊！吓，好，请继续。 塞紧车唔紧要，听住我哋而家呢个节目，系啦， 系啦， 五德，因为佢哋觉得鸡真系好犀利，能文能文 能 武能物都得， 因为文鸡起舞 啊，呢个都系 能文能武 啊 嘛， 系啊， 真 系 啊，文鸡就起舞咯。 你知唔知佢嗰个头壳顶个鸡冠代表咩咧？ 皇冠 代表鸡冠系啲咩嘢啊？代表你嘅意思系咩？ 代表雄性， 即系佢唔得啊！ 哦， 五 德 行 有啲唔得，你未讲。 嗱有文啦、武啦、勇啦、仁信， 勇啦， 唔系 武 啦，文啦， 武 武啊， 文啊， 文 头大嗰个鸡冠咧，佢哋觉得咧同嗰个官做官系一样嘅， 因为以前系戴帽噶嘛， 系啦系啦，咁佢哋觉得咧，哇呢个做官你一定系要做状元先啦，系咪？咁就系五德其中之一就 系 文啦，系咁武咧。点样？ 鸡嘅边个部分？ 系啊，你会觉得佢好勇武咧？ 我知我知我知，鸡啄， 唔系鸡啄， 即系鸡啄，个嘴 个嘴， 唔系 鸡爪，鸡爪， 鸡爪啊！ 因为斗鸡咧都用佢爪嚟打噶嘛。 系啊，特别鸡爪上边佢有一个脚趾咧缩咗上， 系啊，好抵死喺呢个位噶。 系啊，佢嗰个好犀利噶。 系咩？有几犀利啊？ 飞脚添， 你只眼啊？ 呢个距离。嚟个佢嗰粒嘢叫佢啊， 佢啊， 系啊，即系佢嚟个佢，系啦，就攞嚟，即系佢哋觉得好威猛， 暗算人哋啊，我觉得系暗算人哋嘅，系啊。 咁勇咧，点样表现佢勇咧？ 鸡 毛，鸡毛数佢咯，好勇啊！ 系啊，用鸡毛数 fit 佢， 好勇啊！ 阿妈用鸡毛数 fit 你，你冇， 你系牺牲咗唔知几多只鸡， 我理得你啫。同鸡有关嘛、啊？你话鸡毛手？ 唔系，佢嘅意思咧就系话啲敌人咧前面咧佢好勇武。 哦、 你见唔见到啊？嗰啲咧 咩啊？ 雞麻已經捉雞仔咧，就冇今日咁樣攤開對 翼， 好 寶啊！ 因為係雞係有呢一樣嘅特色， 又冇愛， 係啦，即係好威猛啊！就算大麻已經衝嚟， 都 唔驚，唔驚你，死都保護住啲雞仔，知唔知啊？ 知啊！好中意玩麻鷹捉雞仔， 好玩啊！ 你扮雞仔條麻鷹， 我又邊個雞仔啦？我玩冰中賊咧，如果你點指冰冰咧，要做冰嘅話會喊嘅。 我唔做贼，我唔做贼，贼系坏人嚟嘅咁样。 你个品性， 你都唔做贼，我品性系好善良，但唔知几时变咗咁样。 咁嗱，鸡咧，佢哋都觉得系好仁仁义个人嘅，点解咧？ 鸡啊，仁义个人，系咪同佢嘅性格有关噶？特性有关啊？ 因为鸡系唔会侵略人哋嘅，佢只会俾人吓。 因为鸡会嗌你起身嘅。 另一样嘢嚟嘅，呢样嘢都系佢其中五德之一，就系即系嗰个咧就系 早起身， 系啦，我讲佢 早起身， 早 叫人起身 系啊，因为以前农业社会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咧，吓 咗佢 啦，鸡咧每朝都准时 叫你， 系啊，好好啊，闹钟嚟噶嘛， 有个信用， 系啊，有信用。 咁啊，头先我讲最后一个你未估到啊，人系咩咧？ 人啊，因为佢成日俾人食， 唔系 人系鸡蛋，因为我哋可以攞攞到佢啲蛋 俾人食，所以咧就觉得佢好人。 牺牲者， 你讲唔系啊，老师 俾人 唔系叫好人，佢叫好鸡， 系好味。 你真系好难得噶，你谂下仲要好多嘢噶，你食佢嗰啲鸡蛋，佢又唔出声。有时你冇养鸡啊， 你掹埋佢啲毛做鸡毛扫， 佢哋好傻噶。你攞咗个鸡蛋，佢啵啵啵啵，明明头先翻咗只， 去咗边咧？ 有时佢真系唔记得噶。 你真 系第二日又生过， 你真系 有以前屋企 有 嘅， 真 系因为有留意佢哋噶嘛，佢哋咧就会抱咗喺度啦。跟住咧，你有时咧你喂佢食嘢，佢就会行去啊嘛，佢行去佢就 冇 佢嘅蛋，跟住咧佢就会翻翻自己个鸡窝嗰度咧，跟住就啵。 同埋嗰时留意佢条颈咧喺度转咧。 系， 傻啊傻啊， 明明生咗噶， 傻鸡。 O K， 傻啊傻啊， 嗰个咧， 系咪？ 佢所唔系，同都系同食嘢有关嘅，就系咧，如果鸡个公鸡咧担咗条虫咧，佢唔会自己即刻食嘅， 系咩？ 就攞翻鸡窦嗰度咧，就俾个 俾啲 鸡老婆 或者雀仔， 就喂 雀 仔，然后佢自己再出去，即系鸡嘅特性，要即系话佢有人咧，就系呢一样嘢。咁樣樣， 咁都唔係就係佢啊，有好多動物都係咁。 係啊，雀仔都係㗎，啲雀仔媽媽咧就俾咗雀仔食先。 我唔係講雀仔， 你有冇讀過樓上有雙燕飛鴻兒之含嚟兩次間一陣。 背到 喎，勁嘢 啊！難字 嗰陣，直直木直直無能都滿積。 你背又背啦，你又擰咗我頭， 扮雞嘛 ？OK， 嗱講多一樣嘢，以前咧中國人咧舊社會咧好中意過年過節咧就畫只雞喺門口。 系， 同埋咧好多国画咧用鸡，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好考下你哋，鸡一幅画吓，加荔枝代表咩咧？ 加荔枝， 鸡加荔枝。 惊我乱讲， 荔枝鸡， 荔枝鸡， 系 个菜式嚟嘅， 唔系荔枝角嘅前身，荔枝鸡。讲下讲下变咗荔枝鸡，荔枝角，荔枝角，荔枝角。 你可以出嚟。 但我觉得佢好出色啊！呢个动画， 所以我叫佢出嚟啦。 荔枝同埋鸡啊，即系咩意思？哦，荔枝， 唔系， 希望 佢 可以高中功名， 即系佢代表咩噶？ 代表咩意思？ 系啊，即系类似一句吉祥语咁嘅。 啊，同鸡有冇关啊？ 梗有啦。 鹅肉冇鸡，唔系。文鸡肉唔系仲有咩鸡？系咪四字词语嚟噶？ 选港者啊，鸡荔啊嘛，鸡荔枝，因为鸡荔想佢做鸡荔。佢选港者就画呢个幅画啦。 呢个叫做大吉大利， 大枝大利 系啦，荔枝佢就话大利，大吉就系大鸡就系大枝大利， 大枝大利， 大 枝大利， 大枝又可以好。 鸡同牡丹又代表咩？ 戴帽戴枝， 系咪讲普通话就知噶啦？ 系咪 戴帽戴枝？ 戴帽戴枝咯，咪 即系你有大枝啦，同埋好 大猫， 好大， 好好养。 系咪戴猫戴枝啊？ 好惊啊！你知唔知？你唔好俾啲陷阱我踩。 吉祥嘢啊！过年年华啊！ 而家就系咪你系咪用我普通话讲啊？ 牡丹同埋鸡 系啊！牡丹系代表乜嘢啊？ 花 大单 花 大单。 大胆系狗啊， 系啊，大胆 你都 系 用鸡血不灵啊。 花枝好难、啊、哦，花枝招展 啊，唔系叫富贵大奸， 系、啊、富贵大吉啊， 系啊，点解啊？牡丹，牡丹系代表富贵啊嘛， 咁鸡咧 吉啊嘛， 知咯， 我得得知， 富贵大吉，大吉 好，仲有咧， 好继续啊， 咁多嘅咩嗬？我通常都系见到一只鸡， 好，如果话一只大公鸡后边五只小鸡仔，又代表咩咧？ 五世其昌， 唔系，有冇见过啊？ 有。 是啊，通常五隻雞仔。 大公一定是公雞 啊公雞啊。 公雞帶住五隻雞仔啊。 是啊。 又是雞啊，即是你 们。是不是又是大吉啊，又大吉啊。 这个你们可能真的未必识，这个难少少。 是啊。 叫五子登科。 哦。即是我中状元。 是啊。 五子登科。咁同我啲雞仔有咩关系？ 咪五雞咯。 五子。 五个隻雞登科。 五隻雞仔。但我不明白大公鸡有什么用啊？ 系啊系啊， 个大公鸡有什么用啊？ 因为有个碗 同灯光有乜关系咧？ 你想明白大公鸡，你去新百货嗰度上啦，大公鸡，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周地鸡，周地鸡。 你知唔知咧？广东菜咧有句说话，如果以前请人食饭咧，无鸡不成宴，即系 一定有鸡落， 系啦，有鸡。咁啊，鸡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好紧要。 鱼 系啦，系啦，佢嗰啲咧，即系有吉利咧，又有鱼啦。 嗯，年年有鱼。 咁啊，鸡系第一道菜， 系 鱼系最尾嗰一道菜。 而家都系 唔系无情鸡系最后尾一道菜。 喂，我听过咧，系咪话 就唔使翻嚟？ 老细炒鱿鱼咧， 鸡头最近边个啊嘛？ 呢个咪就系鸡头 啊， 系 啊。嗱，佢哋认为咧，如果即系请人食饭咧，嗰只鸡咧一定要全只鸡上嘅。 嗯， 系啊，就唔可以即系冇一忽啊，唔可以冇一只髀啊。咁啊，鸡头咧又对。住嗰个主人家嘅，系啦，咁你就为之吉祥噶啦，明唔明啊？ 明白。 咁又系咁多鸡啰柚对住个主人家。 啊，差啲唔记得造句，李丽蕊 造句， 有鸡字，快啲。 好啊，好啊，好啊。要造句，我唔知点解觉得自己似呆若木鸡。 好嘢， 好嘢，骆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朝早9:0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撞驳向右倾侧，巴士左边车头受损，消防员正在现场拯救，并且尝试扶正车身。警方说巴士司机一度昏迷被困，其后清醒，22个乘客已经被救出，但是仍然有人被困。有乘客离开车厢之后即场接受治理。九巴说车长轻伤，正是协助警方调查。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的全线现已封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全国两会为落实20大精神作出具体行动部署，香港社会各界应该多加学习，了解20大精神和两会精神。他又说，早前率领8个局长在北京分别拜访11个中央部委和机构，开展特区政府和中央部委和机构之间有效沟通和合作的新篇章，亦都开启了更有效沟通和更紧密合作的康庄大道。李家超在文汇报撰文，认为全国两会的具体行动部署对香港带来3点启示，包括体现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关心和支持，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担起更大责任和使命，讲好香港故事，坚定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他又说，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和政府同事会积极和中央部委和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和内地不同单位共同解决问题。康文署宣布，由于反应热烈， 香港花卉展览在环保回收日向公众派发花卉的活动已经结束，市民请不要去围院排队等拎花。贵州省黔西市一个煤矿发生煤雨气体突出事故，造成五个人被困，一个人送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在昨日朝早十点几，位于黔西市谷里镇的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当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多个部门赶到现场展开救援，目前相关工作正是有序开展中。外交部网站发布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报告说2022年美国持续陷入民主失真、政治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金钱政治、身份政治、社会撕裂、贫富分化等问题越加严重，美国民主弊病已经深入政治和社会机理的方方面面，并且进一步折射出它背后的治理失灵和制度缺陷。报道说，美国无视当前自身民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制度危机，固执地认为美国民主仍然是全球样板、民主灯塔，这种妄自尊大不单止令美国民主弊病积重难返，亦都令到世界各国继续深受其害。报告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怎样更好地实现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少数自以为是的国家来指手画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是今晚有薄雾，吹和缓日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12点，跌506点，总成交金额6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9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蚊，跌6.4；盈富基金19.2毫二，跌5毫二；阿里巴巴79.2毫。跌2.25，中移动63.95，跌2蚊；药明生物45.55，跌2.45；百度集团145.6，升3.4；美团127.3，跌3.1；中国平安50蚊，跌6；汇丰控股50.75，跌3.05；恒生中国企业65.3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2.04，瑞士法郎0.927，加元1.372，人民币6.898，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30点，跌303点。港金报18490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75美元，卖出197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清丽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分别排喺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同埋大埔道啦近住泽安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呈祥道去荃湾。 湾啊，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反方向啊，即系近清丽苑嗰度咧，部分行车线咧都受影响。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而家呈祥道去荃湾龙尾分别喺龙翔道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同埋大埔道咧近住泽安村。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在泽安村。南昌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大坑西街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石硖尾消防局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西九龙走廊有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封了慢线，半个钟头前都是比较挤塞，现在就没什么挤塞，只是车多缓慢，但是经过的位置就要小心，就是在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的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出入口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罚款、判监和停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关怀长者身心，主动以爱同行。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十一点四十一分，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咁讲下电影啊、电视啊、剧集等等啦，咁样。我最近咧睇咗一套韩国嘅2017年嘅作品吓，2017年嘅叫做《花游记》，《花游记》咁就最近咧呢个电影串流平台播放啦，咁样。其实呢套戏咧，佢系来自呢一个《西游记》啊，大家熟悉嘅。咁里边嘅主角咧，全部都系《西游记》里边固有嘅，包括孙悟空啦、猪八戒啦、沙僧啦、牛魔王啦、唐三藏啦咁样，不过 骨精有冇啊？ 冇，有马面精有， 就因为咁唔睇啦。 不过大家千祈唔好谂住睇《西游记》嘅心情同埋期望去睇，因为咧佢只系用咗呢啲名同埋呢啲人物啫。第一，佢里边冇任何嘅特别化妆，即系佢都系正常人嘅样啦。第一，佢连身体语言都冇嘅，即系唔会马骝精咪勾身勾势啊， 即系八戒流口水啊， 系猪八戒流水啊， 好咸湿啊， 系啊，咁 样冇嘅， 乜都冇嘅。嗱，喺戏里边咧， 咁要嚟做乜嘢啊？ 猪八戒 咁样 继续讲 啊，猪八戒咧，佢就系一个好红嘅年青歌手，例如姜涛咁样吓，好型嘅，啲女仔嗌佢，诶、咁样嗌佢嘅名吓。咁另外咧，沙僧咧就系一间手机制造公司嘅大老板，经常开会啊，开会系一个中年嘅男人咁啦吓。咁唐三藏同孙悟空咧系有感情线嘅，系会嘴嘴嘅，因为唐三藏投咗胎系一个靓女，喺呢一世系一个靓女，咁而孙悟空咧。都是一个妖精，他是很想吃这个唐三藏的肉的。那怎样可以不吃到他呢？于是他就给了金刚箍他。这些还会出现的，即是在以前传统的物件的金刚箍啊、芭蕉扇都会出现。金刚箍在这个新的剧集里面呢是一只手鐲来的。那孙悟空一戴了这只手鐲呢就爱上了这个女仔了。这个箍不是箍他的头。是箍佢个心嘅，即系佢用 浪漫， 即系佢扭曲咗少少嘅，咁都几得意嘅。咁戏里边咧有嗰啲妖精出现啦，有鬼怪啦，有丧尸啦等样。咁如果大家中意睇一啲爱情加少少黑色幽默，佢都有啲笑料嘅。咁二十集，不过我觉得部分 二十集。 我睇一个封面算， 睇一个介绍算系嘛？ 我望个名算。你咧？ 我听完 Michael 大佬介绍就得啦。Michael 大佬帮我睇咗。 我话俾你听，唔系，如果大家中意准备睇咧，睇完第一集，我想放弃，因为咧第一集佢交代嗰啲咩人物啊、情节啊，系比较松散嘅。去到第三集，我先有啲觉得 开始入戏路啦， 先有啲。哭到我的地方，因为之前呢我真的看完第一集哭不到 我会哭 我哭一晚 我看完第一集 最好看三集算 第三集开始有些紧张 有些是要捱的有些是要捱的 是但是 even 是这样呢我看到第五集 但题材你会觉得有兴趣我会觉得很奇怪 不是我不是你 怪 我 怪鸡 我觉得游戏那些人物都没有意思的 其实错了我刚才不是问这个问题 他只是拿了那些人物但完全不是那回事的 是 唯一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鬼和妖精想吃他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女仔就是唐三藏现在女仔来的她的血有一种香味譬如她戒选了嗰啲血一流出嚟咧，就好多鬼。 我明白啊，咁佢唔系叫唐三藏都得噶嘛？ 系啊， 系咪咁话？ 唐三妹都得， 唐 B B 咁样都得噶嘛？系啊， 因为你我会联想啊， 系啊，你要嚟做乜嘢？其实你只不过有个妖精啫嘛，咁咯， 好得意嘅，即系啲韩文咧，原来佢哋讲咧好多系好。同個音，譬如金剛箍咧，佢哋真係講完金剛箍，咁啊，即係好似嘅，係啦。魔王牛魔王咧，佢叫魔王馬王，我成日都嗌馬王，因為佢韓文叫魔王，叫馬王咁樣， 好得意啊！ 係啊 ，cute 哦，係 啊， 咁 但 係 大家如果係啊，想睇下呢套戲就喺呢個串流平台啦。不過有廿集，你都要等翻啲時間慢慢煲嘅。 係啊，你都好犀利啊！你睇曬， 我未睇曬啊， 我 未 睇 曬，我 未睇 曬 嘅， 睇咗一半啦。 好。 叫做花游记。 好到我啦我要介绍个都系一套韩国嘅电影。咁睇完之后我先发觉原来系咁旧㗎啦系2016年嘅一套电影啊。咁就有孔刘再加埋串刀燕。咁两个其实基本上摆埋一齐已经好养眼啦。古仔呢就系叫个名呢叫做呢有三个唔同嘅译音叫做关不住的诱惑又或者叫做男与女以及呢就系香港叫做雪国恋人。咁就好简单㗎啫一对中年男女佢哋嘅偷情嘅故事。系一个婚爱情嘅故事 ，OK， 好啦，好有兴趣， 好有兴趣系咪？因为呢两个嘛，系咪？仲有嘅就喺芬兰，落大雪，靓景，靓人，同埋韩国嘅呢一种类型嘅故事嘅话咧，你一定会谂紧会唔会有啲好激烈嘅动作咧？ 动作猛片， 爱情，爱情动作， 爱情动作， 爱情动作。 我以为系有嘅， 吓，失望啦！ 我同你个反应都系吓，咁就远噶啦。好啦，咁啊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孔刘啦，同埋阿全导演啦，两个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有仔女噶啦。咁因为咧就系两个嘅仔女嘅话，分别都有啲情绪病，所以就带去芬兰咧，有某一个 camp， 希望可以得到呢个治疗嘅。咁样佢哋就撞到啦，但系撞到对方。咁因为咧要参加一个 camp 咧，咁啊全导演咧就非常之唔放心。咁啊亦都见到个孔刘咧就送咗佢个女去嘛，佢就话如果系你可唔可以车我去到嗰个 camp 嗰度咧，等我可以摇佢咁样望住我个仔咧，因为我好唔放心。咁佢就应承咗啦。好啦，咁去到嗰个 camp。之后嘅话咧，到回程嘅时候落大雪， 哎呀， 被困 住咗， 两个就要过夜，但嗰晚冇发生嘢，咁、我就觉得唉。 编剧系边个啊？俾佢个名我。 我会系啊，叫我写封信俾佢一投诉。咁点解照到第二朝早起身嘅时候，佢哋两个就话啊，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哋去散步啦。就唔知点解，唔知喺森林中间嗰度有一间小屋，咁跟住就喺嗰度嘅话咧，个女主角。锡咗佢一啖， 哇！边系个女主角主动 锡完冇啦， 点燃爱之火 啦， 啊！锡完就冇啦， 睇下 真系成片成套戏最激烈嗰个部分。O K， 咁因为两个嗰阵就互生情愫啦，咁、因为之后嘅话，当然两个就翻得嚟韩国啦，各有各自己嘅生活啦。孔刘就系一个建筑师，咁而阿全道贤咧，佢就系一个喺高级时装店嘅一啲即系代表啊，即系啲好高的阿姐嚟嘅。咁、大家就始终就系都要面对翻。就是自己的生活啦，就是家人有啲情緒病，咁所以嘅就係你會發覺嘅就係個女主角雖則嘅就係表面好風光，但係嘅就係對於個仔嘅話，佢仍然係將個重心放喺佢身上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你會覺得佢個壓力都好大，係咪？好啦，咁啊男主角亦都一樣，原來唔單止係個女係有情緒病，原來連個老婆都係有抑鬱症，咁所以咧就係大家都因為咁樣嘅話，覺得感同身受啦，大家有好多嘢嘅話都好有一種即係同病相憐嘅感覺啦。咁但系咧，阿孔刘咧亦都非常之好 君子， 唔系佢系应该咁讲嘅，佢系非常之主动嘅。例如嘅就系约你食早约你食晏啦，去你嘅公司揾你啦。 哇！ 你要去你要出差嘅话，我车你去个车站嗰度啦。突然间坐喺隔篱嗰个又系佢啦。你死唔死？ 但系都系冇出轨， 冇都冇，即系最多大家挨挨蹦蹦啊，嘴下咁样。咁你 嘴完之后就 所以即系又 就可以停咗 开会啊？ 嘴完去开会 啦。 OK， 咁啦， 你就睇到你好痒啦。点解唔做多啲啊？ 系因为咁样，所以你就心痒痒。你会觉得佢哋几时真系会出轨咧？ 就等待呢下。 佢哋系有噶吓，咁但系当大家谂住要表白嘅时候，又或者佢就系想同自己屋企人另外嘅一半讲嘅时候嘅话咧，又发生一啲。事啦，即系例如可能就系孔刘个老婆自杀啦，咁佢就又唔想啦，咁样系咪？又或者就系当个女主角已经同丈夫坦白咗嘅时候嘅话，大家要喺酒店度等佢，咁究竟孔刘到最后尾有冇出现咧？佢哋两个到最后尾有冇喺一齐咧？ 咁就要知 道好，我觉得要加啲，点都要加啲动作。 佢有嘅，佢有一场嘅，但系唔算好激烈嘅，但系拍得好靓。孔刘同埋全道贤冇得输。 几多分钟到啊？我飞去 我都有五分钟嘅，系啦， 系成套戏边度啊？ 你 净 系飞嗰度系咪？系啊，即系接近尾段噶啦，系啊，睇完之后你可以唔睇啊。 好， 我 清楚。 好， 小杨 好。咁咧，今日我介绍呢套电影咧，我自己睇。其实都觉得几特别嘅，因为我都印象中冇睇过呢个国家嘅电影，就系、是、一套不丹嘅电影啊，系啦， 不丹有电影， 系咯，冇错。咁啊，讲个戏名先，叫《不丹式教室》啦。咁咧，但系呢套戏咧，虽然系即系喺不丹呢个国家冇乜点拍电影啦，咁但系咧，佢呢套戏咧拍完之后。又提名了呢個奧斯卡嘅最佳外語嘅 Last Five 最後五強，係啦，係2019年嘅電影嚟嘅。咁佢提名嗰一年咧就係2021年。咁我首先講一個戲名先，我就覺得個戲名睇完之後話，哇幾有意思喎！即係我覺得有兩個意思我 get 到嘅。第一個就係不丹呢一個國家是一個教室，即係不丹其實就是一個 classroom。咁我覺得因為即係搜查翻不丹呢個國家嘅資料啦，就係佢哋國家係好著重一個叫 GNH 嘅。指數嘅，即係個國民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嘅指標，即係個國民幸福指數。佢哋唔係睇呢啲 GDP 啊啲嘅，係咪啊？ 唔 係 你揾幾多錢？係 啦， 但係點樣量度嗰個指數？ 呢個我又冇深究，但係真係睇翻啲報道咧，成日外界都覺得佢一個好幸福嘅一個小國啦。 唔係我哋都有㗎，香港有時候都會問㗎，你嗰陣時咁開心嗎？ 發達指數， 發達指數係 啦，可能佢人口細啲咧，就可能做呢個調查容易啲咯。咁啊，所以我又覺得，咦，不單是教室，依究竟我哋喺呢個國家入面可唔可以即係借鏡學到？依究竟我哋？人生入面流流長，究竟乜嘢係我哋最終嘅人生嘅幸福呢？咁呢個係我第一個 get 到嘅。第二個咧就係不單是教室，即係嗰個戲入面嗰個班房啊，佢唔係淨係一個班房咁簡單，即係不單只是一個教室，而係可能真係會喺呢個空間入面改變到少少人生嘅態度啊，或者我哋人生。 對唔住，我想問嘅就係佢一個劇情片啦，定係佢一個紀錄片？ 佢一個。 佢一个拍出嚟好似纪录 片 嘅剧 情 片，系啦，因为都讲下点解，因为咧佢讲下个剧情先啦，咁就系讲个男主角咧叫乌金，咁佢本身一个年轻嘅老师嚟嘅，咁其实喺不丹呢个国家咧，老师系一个大家都好趋之若鹜嘅一个政府工嘅一个铁饭碗，咁但系呢一个年轻嘅老师阿乌金咧，佢同政府签咗五年嘅教师合约啦，去到第四年嘅时候咧，发现自己，原来我都唔系好中意教书，即系我都觉得好闷啊，佢其实自己一个另外一个梦想嘅，佢想去澳洲咧。去做一個流浪歌手，佢有一個音樂夢嘅。咁但係佢同教育部門申請嘅時候咧，教育部門就話啦：，喂，你未同我哋完約嘅，你做一年，不如咁啦，我就俾一間即係 easy 啲嘅學校你去教啦。因為一年咧講緊佢去嗰個叫做老納納小學啊，係一個山上面喜馬拉雅山脈上面咧一個好高好高海拔位置嘅一間小學，因為太凍啦，所以一年咧其實唔需要全年教書嘅，一年就係教幾個月嘅啫。咁、所以就派佢嗰間學校諗住佢 意思作 意思作，你快啲你快啲 hea 埋呢一年你就走啦，如果你想走嘅話。咁最後佢就即係接受咗呢一個嘅命令啦，就去咗呢個老納納小學。咁啊被譽為呢個咩世界最高學府啊，即係唔係學過成就啊， 地方 係個地域上面最高，因為講緊係海拔五千米， 哇！對啲學生點翻學啊？ 咁但係咧，因為佢啲學生係嗰度嘅老納納村民嘅仔女，咁佢哋由細到大都喺嗰度嘅，咁所以就即係生活到啦。咁亦都可以講下，即係我放低個劇情一陣先，因為咧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冇電源嘅，咁所以佢拍呢套電影咧，個導演都話佢哋要借助太陽能去發電，得一部攝影機 拍啊， 冇錯啦，呢個就係個。其中一個難處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冇乜演員咧可以喺呢個高山，因為你知有高山症嘛，冇乜演員可以 stay 喺嗰度咁長時間，所以其實佢哋好多嘅角色咧，都係揾翻老納納嘅村民嚟拍，而且咧嗰啲村民咧係一世人都未離開過呢個村莊，所以其實佢哋都唔知咩叫拍電影。even 佢哋拍完之後咧，亦都冇機會去睇過自己套電影。 咁咪好真咯？ 就好真啦，所以其實所以就個感覺就好似一套紀錄片啦，但其實佢一個劇情片嚟嘅，係啦。咁啊講埋先啦，咁啊呢一個烏金呢一個老師啦，終於去到呢一個地方啦。咁但係佢第一日同村長講就話咩咧？我唔係嚟想教書嘅，我真係嚟想 hea 埋佢，因為我只係一個夢想嘅。咁但係成班村民同埋村長咧，對佢嘅嚟臨咧係好歡喜嘅，因為 好熱烈歡迎， 好熱烈歡迎，因為佢哋覺得教育係一個好神圣嘅工作。咁啊，去到咧都好多唔適應啦，譬如講去廁所啦，佢哋嘅村民可能係講緊用塊樹葉去清理就搞掂㗎啦。仲有係好凍啦，冇電啦，因為講下烏金咧係即係都要同外界即係好依賴呢一個電子科技產品嘅一個年輕人嚟。咁但系咧，虽然有咁多种嘅唔适应啦，咁但系始终都要教书啦，系嘛？就喺教书嘅过程入面咧，发觉原来每一个小朋友咧，佢哋对教育呢一个嘅 能够接受 教育，接受教育咧系好 开心， 好开心同埋好渴望啊！即系见到佢哋眼睛咧拍嘅时候，我觉得嗰啲小朋友，我应该冇化妆，我觉得，因为晒到块面咧红卜卜嘅，但系你见到佢哋眼睛咧系对于教育咧系。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同埋好有熱誠。咁但喺過程入面咧，就改變咗呢一個烏金嘅一啲想法。咁最後究竟阿烏金係咪真係教完幾個月就走咗咧？有冇去追尋佢呢個澳洲嘅流浪歌手音樂定 stay 喺度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 好啦，跟住我要講嘅就係呢個交通消息啊嚇。咁就呈祥道往荃灣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園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另外，呈祥道往觀塘方向近住青麗苑部分咧行車線亦都係封閉，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係。需要改道行驶嘅，所以而家咧，呈祥道往荃湾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呢个龙翔道近住观景台，以及咧就系大埔道近住泽安村噶啦。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好， 嗱，塞紧车唔紧要，继续听我哋风骚快活人。 头先你都好似咁讲， 系啊， 因为仲塞紧啊嘛，系啊，未通翻， 系 啊， 塞咗好耐。 希望快啲通 翻， 心情好啲。好，我介绍呢套戏咧，哇，我觉得睇完就好正。換碟者 Bridge of Spice，Spice 就係間諜啦，我好中意睇啲間諜戲嘅咁呢套戲咧犀利啦，史蒂芬史畢布執導， 哇！ 湯漢斯做男主角， 幾耐之前嘅戲？ 2015年，哇！我覺得好好睇。故事咧講1950年代尾嘅時候咧，冷戰時期，即係美國同當時嘅蘇聯啦。咁咧，湯漢斯咧就係做一個律師。 湯漢斯係中文名定英文名？ 漢。 中世纪 汤 汉斯，或者汤轻史， 对唔住， 汤轻史， 你冇乜时间快速， 唔系，系真系我错， 汤汉斯， 咁咧，佢系一个好热诚嘅律师，佢要帮一个 间谍。 間諜辯護，因為間諜佢真係間諜嚟嘅，但係呢個間諜好犀利，一句説話都冇透露出嚟，佢真係一個蘇聯間諜。佢就匿埋響，即係潛伏響美國好多年㗎啦。佢表面係一個藝術家，咁然後佢收集情報。點樣收集情報呢？就係喺個 coins 裏邊。 哇！ 好犀利，我好中意睇呢套，好正嘅。咁後來佢被拉咗啦，然後咧就冇人願意做嘅辯護律師，咁啊指派咗啊 Tom Hanks、 Tom 漢斯， 唔該，或者湯漢斯， 係湯漢斯去辯護。佢一心佢真係覺得，咦？人哋都未判，梗係無罪啦。咁、但係佢嘅家人啊，就覺得好鄙視。有冇搞錯啊？佢會害死我哋美國人。 但 係 呢個係個法律嘅精神嚟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佢要為佢辯護。 冇錯啦。與此同時咧，美國又派咗啲飛機咧去偵查對方，因為嗰時係冷戰啊。咁啊，俾蘇聯嚼低咗一架飛機。 你可唔可以用第二個字？ 對唔住。 嚼用牙。 舐走咗架飛機， 為之謝。OK， 得多謝。好， 就捉咗個機師，係啦，就。因為咧嗰陣時咧，其實咧美國法庭咧就想判個蘇聯間諜死刑嘅、但係咧 湯漢斯係啊， 就堅持唔好，佢話留翻呢個人一定有用，因為冷戰時期，哇，不如判刑咧，判咗30年， 哇， 係啊，後來嗰幾年之間，佢哋交往就成為好朋友，最後頭先我咪話咧嗰陣時蘇聯又打落咗一架飛機，就捉咗個機師。呢、這個時候咧，因為咧東德啱啱咧就準備起柏林圍牆，啲人咧好多逃難，由東德跑過去西德。呢、這個時候咧有一個美國嘅一個大學生，佢東德有女朋友，但係走唔甩，又俾東德拉咗。咁、男主角咧，Tom 咧就諗住咧。一個人質換兩個人質，好好睇，到底佢點樣樣去化唔化解到咧？中間經歷過啲乜嘢困難呢？大家我覺得誠意推介。 Tom 嗰啲戲咧好多都係好保證嘅，即係佢嘅演技加埋啲劇本， 好犀利， 即係好少會令人失望。 係啊，聽講話嗰啲判詞咧，法庭判嗰個蘇聯間諜係 真嘅， 用翻之前嗰啲呢個間諜亦都係真係有呢個人喺度，佢真係一個間諜。佢真係一句説話都冇透露，但係咧，我覺得最難能可貴嘅時候咧，咁送佢走咧，喺條橋嗰度交換人質啦。咁啊，蘇聯間諜， 好似有睇過。 蘇聯間諜，佢話俾佢聽，嗱，你一陣睇下我上呢部車嘅時候，佢有冇同我握手咧？你就知我嘅下場係點。因為好簡單，哇！你喺外國翻嚟，我都唔知你有冇爆我哋即係嗰啲秘密俾對方聽，好好睇。 同埋其實講緊嘅史提芬史畢堡都好犀利，你冇發覺佢拍嘅題材基本上嘅就係佢好多都有涉獵嘅，但係個問題係佢都係處理得好好。係 啊，哇！冷戰嗰啲咧起個柏林圍牆咧，啲人好似逃難咁咧，你會感覺到咧，哇！好好驚， 好震撼啊！好多謝推介，12点啦，聽緊呢個風騷發人，我先聽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咧就會有淑女關注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三姐妹又嚟啦， 好耐冇见嘅， 系啊， 一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系啊， 几多秋啊？ 我哋已经起码由七三廿一，廿一秋啦，系咪好秋咧？ 系啊， 好啦，既然系咁啦，我哋今日咧就好紧张，因为咧一路睇翻咧就系阿兰啦，帮阿欧麦嘅啫，咁啊，我哋而家新嘅呢一个环节嘅话，就会睇住佢嘅减重嘅计划嘅，由开头嘅二月咧到今时今日嘅话，已经系大约过 42寸， 系啦，由42寸咧就希望可以减到嘅就系佢自己本身谂住嘅就系38寸， 唔 系 第一阶段， 38B 咧。 Okay, 好啦，咁我哋而家又嚟咯， 好， 就系我哋要度腰围啊， 先睇下马家姐会唔会被抽。 好。 好啦，咁当然每一次去度腰围嘅时候都发觉哇好热闹嘅，包括咧就是、有马家姐嘅 Honey 啦，在场嘅就系会系监督啦，仲有就要多谢小羊羊啦。咁啊，同埋要多謝咧，就係阿蘭嘅。今日咧就好明顯咧，會見到咧佢係真係瘦咗啲嘅。咁如果係嘅話咧，今日如果去到38嘅話咧，就應該係首階段嘅一個勝利嚟㗎啦嚇。咁啊，就係由2月6日開始咧，直至到咧就今時今日啦，佢就已經係可以減咗咧，就係有4個 Oh my god！ Oh my god！ 好驚啊！好驚啊！好驚啊！係應該係 哇！ 應該係 哇！ 哇！ 是几多啊？ 37.2。 Oh my god！ 多谢啊，多谢啊，好开心啊！因为自从上个礼拜咧， 达咗佢自己嘅目标。 哦。 小杨，哦，系啊，我哋哦。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开心啊！ 因为咧，由上个星期阿 Alex 咧，上个礼拜五咧，佢一嚟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星期五就嚟完嘅时候咧，佢入嚟咧，哇！你瘦咗， 系啊， 你好开心， 系啊，个个人都不断嗱瘦，其实可能系好负面嘅，不过佢话啊，你面色好咗， 系啊， 好多人都系咁 精神咗， 系啊， 系 好恭喜你啊 ，Oh my 家姐 ，Oh my 家姐 ，Oh my。 今朝又有一个高层，佢话：哇，你瘦咗！ 阿信哥 系啊，即系佢现场，因为佢亦都系有一次我企喺个走廊度咧，佢话：哇，你个肚腩咁劲！ 佢话你要搞下佢， 系啊， 个肚腩好大嗰阵时， 系啊， 哎呀，好开心啊！你达标 啦 噃， 达标 啦，下一个目标就系要去到几大？ 36啦。 其实佢应该仲可以快啲嘅，我哋可以检视一下嘅就系佢啱啱过去嘅嗰个饮食习惯啦。 我就叫马家姐咧就话俾我听佢平日是但日食啲咩啦，咁同埋周末是但日食啲咩啦。咁我见到佢咧，即系相对嚟讲都仲比较油腻啊，食咩？ 油腻 炒饭嗰啲咧，好油啊。 O K 啦， 福建炒饭， 福建炒饭就唔得啦。 唔系，呢个福建炒饭咧，我嗰啲连锁快餐食嘅 lunch 嗰啲， 咁又点啊？ 都系 油 噶。 冇 连锁快餐就唔有， 系啊， 你可以拣 酒楼嗰啲劲啲啊嘛，同埋因为细碟啲啊， 你唔好拣炒饭咯，你拣啲 冇嘢拣啊， 冇可能， 唔系应该话佢想食嘅冇得拣啊， 唔系，你听我讲先，唔系，因为我翻到去时咧点九接近两点啦，佢哋准备好多嘢买晒啦， 开始 下午茶餐啊咁咯，我又再好，我会再俾力啲， 系冇错， 呢个唔得啦，系咪系啊，太油腻啦， 咁同埋咧就系 饭量会唔会太多啊？ 晚餐系咯，就排骨几嚿嗰啲啦，咁啊排骨就肥腻啲啦，即系拣翻肉片会好啲嘅，咁可能有时屋企人会食排骨啦，咁你拣翻瘦嗰啲啦，咁啊有一个又叫咩薯仔。火腿三文治啊，第一次听，系咪写错啊？ 有嘅薯仔火腿三文治 系啊，薯仔火腿三文 治啲下难嘢咯，即系你 又系有个难字，真系麻烦。 咁啊，薯仔火腿三文治嗰啲好少见， 好日本嗰啲三文治耶，我觉得系嗰啲系咪啊 ？OK， 好，咁你拣翻啲腿字咯，即系腿蛋字。你火腿 出問題喺出喺薯仔度， 即係你薯仔有三文治，即係你嗰個我哋講嘅碳水化合物 太多啦， 同埋你個夜晚個晚餐你食一碗半飯，我之前咪話大約一碗嘅，所以我又問你有冇打錯，你食半碗定一碗半 咯？唯一一樣嘢嘅就係佢好誠實，係 係冇錯， 呢個 都 係 值得表揚 表揚嘅一個好嘅態度。 你冇意思啊？ 唔係 有啲 有啲 會㗎，係 啊， 會㗎，我都試過，你咪就係呃咗你個阿姨咯。 唔係，即係如果我話四份三碗飯啊，四條菜啊，咁有冇意思？ 唔係，咁我一睇你個體重，你反應唔到，我咪知道你講大話咯。其實你呃我係睇到 嘅。如果佢而家食碗半飯嘅話，佢都可以37.2咧。即係如果佢真係聽你話，聽食一碗飯嘅話，不得之了啊！ 係 今日會瘦到咧變骨啦。 咁又唔 同埋成個人 入到嚟，先生你揾邊位啊？或者阿騰，你揾邊位啊？唔認得。 系啊，同埋嗰块面好似滑咗，感觉上 零身嘅，系啊系啊，问下佢 Honey 就知啦，系啊，食啖先系咪啊？ 系啊， 系啊，真嘅，真心嘅，同埋嘅就系面色系好嘅，系啦。咁、其实我哋希望仲有个目标咧，除咗你话即系嗰个腰围会慢慢会缩之外嘅话，会唔会嘅就系连血压药 都会 即系个血压都会控制得更加 好 咧？嗱， 我咁做都系为咗健康， 当然呢个系首要嘅目标啦，系即系减磅系即系一个辅助性，主要系令到你个健康，因为你即系血压啦，即系胆固醇啊，各方面 有关嘅。 系 有冇啲咩嘢即系希望喺今个礼拜佢需要实现到嘅？有冇啲咩提点啊？ 佢个生果又唔够啦，成日就 我唔觉得佢有食生果、 啊。我有、啊， 唔怪之佢叫我头先请你食蕉，我真系有一条。 唔系啊， 点解你唔食生果嘅？ 我有，譬如话少少苹果啊， 少少苹果咩叫少少苹果啊？ 一个嗰啲清心好大嚿嗰啲 咧，咁又唔系少少啦。 我唔系食晒，我食四分一到。 四分一吓， 系啊， 太少 啦。甜啊， 一个礼拜食一次啊， 梗唔系啦，猪仔。 系啦，即系水果都可以加翻多少少， 加翻水果咧， 膳食纤维嘅，系啦，咁膳食纤维，因为水果入边有膳食纤维，你食咗个糖分，其实都系即系我哋系合理个范围咯，即系唔会话你好似食糖嘅朱古力啊，令到个血糖嘣一声升得好快，咁所以即系你系需要食足够嘅膳食纤维，因为你菜又唔够，生果又唔够，膳食纤维就真系好唔够啦，咁唔够膳食纤维，你减磅嘅时候啊，对于你个胆固醇啊，都系。冇幫助 哦，即係食翻多啲菜，同埋食翻多啲生果，係 啦， 係啦，即係同樣問題嘅朋友嘅話咧，都可以從阿馬家姐啱啱過去咗嘅嗰個星期嘅話咧，大家都學習多啲，係咪？ 大家檢討下，學習 冇錯，飲水就 keep 得好好嘅。 我有啊， 我 同佢有， 係我同佢有飲水比賽，我飲第二杯嘅時候，我飲第二杯嘅， 乾 杯。 係啊，咁啊呢個好習慣，因為我即係最近我真係聽幾次，有個人咧。抽血咧，佢话好慢，因为咧佢嗰啲血咧比较浓稠啊，系啊，咁我觉得咦系，真系啊，饮多啲水，啲血液流通啲都系好啲，安全啲， 咪就 系 咯，好似你啲坑渠咁啫嘛，塞咗咁耐嘅话， 你 啲你 嗰条坑渠啊， 你啊，你冇， 心平气和，心平气和， 血压会上升，好啦，坑 渠就坑渠啦，冇所谓啦， 多谢晒嘅就系马家姐，马家姐嘅就系得到好多嘅成绩，咁我哋希望喺嚟紧嘅话咧就要去到36啦，腰围。 三六 D 零 D 好咧， 试啦，好冇？试先啦 ，OK。好啦，咁跟住我哋而家要讲嘅咧就系有关呢个就系最近我哋嘅消委会系出咗个报告，亦都有关嘅。 冇错啦，即系好彩咧就啊。阿莎拉姐冇俾嗰个牛肉干啊马家姐啦，因为 问咗你先 啦，系啊，真系好好彩系啦，咁所以 都唔俾人衰， 系因为真系好咸啊！消委会个报告咧，其实睇翻咧，唔止咸啦，糖分都好犀利噶， 系啊，甜甜地啊， 因为佢制作嘅过程真系要落呢啲嘢去，所以你先觉得好食嘛， 系啊，又咸又甜， 系啊，即系佢哋攞咁多个样本咧，即系30个样本去睇啦，有肉干啦、肉松啦、肉籽啦，全部嘅产品咧，即系都系。高糖嘅，咁点样为之高糖咧？我哋睇翻个营养标签嘅时候咧，每100克咧高过15克嘅糖咧，就系为之高糖啦。 100克高过15克，即系15 gram， 系啦。 总之你睇嘅时候，个食物标签吓，教埋大家啦。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哋睇个产品咧，系由18.3至47.2克嘅，每一百克高糖噶，系啦， 超高喎， 系啊， 四廿几啊， 冇错，系啊，咁啊，即系你食100克嘅时候都超咗你，即系糖分嘅攝取噶啦，咁我哋去到鈉質即系鹽分咧，其實都好鹹嘅，即系得一個樣本係唔超，即系唔會高鈉啦，其他都係高鈉嘅。咁我即係95%啦，佢哋講。咁高鈉嘅原則咧，我就睇翻每100克嘅時候高過6 600毫克的蠟質， 600毫克 係啦。咁佢啲樣本咧，即係高蠟嗰啲咧，就係、是、由715咧去到1900毫克。 哇！ 所以真係好犀利，係啦， 冇累你啊！ 多謝你啊！係 啊，如果唔係嘅話，你今日就冇咁好成績噶啦。 係、啊， 原來你有原因嘅，我仲誤會你。 係啊，你好噶嘛？ 食得蠟質又會水腫啦，可能個肚又漲翻出嚟。冇、 啊、 錯、嗯，全靠沙拉姐咋。 我知啊。 好，呢两样嘢都要留意 的， 大 家 都留意，系 啊， 见 你哋咁醒啊，话我问啲问题咁简单，我考下 你， 好， 咁咧。排列次序，以下边款即系由高至低啦嘅糖分，边个系最高，边个系最低嘅？有猪肉干、牛肉干、猪肉松同埋猪肉籽。我哋糖分 系糖分 系 猪肉籽最低， 猪肉籽最低 系啦，猪肉干最高 系 你咧？ 我觉得牛肉干。 哎呀，你使乜再演啊？你做乜都谂紧自己啊嘛？买咩衫啊？ 我正在飞咗去第二边， 快啲啦！有咩啊？ 好，牛肉干最高， 系 籽最籽最低， 系你哋全部都估错晒嘅， 系 啊, 啊, 啊， 有翻啲水分啊， 梗系啦，系 啊, 啊， 因为咧猪肉籽系最高嘅， 猪肉籽 你哋 个比例 系佢咁薄 嘛， 系 啊, 啊，每100克咧其实咧有40克系糖分嚟嘅猪肉籽、 哇， 系啦、啊，咁第二就牛肉干啦，就有33.4克嘅糖分，咁、第三咧就去到呢个猪肉松，咁、31.3，再去到猪肉干嘅26.5嘅。 哦，猪肉干反而 少啲糖分，系啦，咁啊嚟多个，咁啊钠质最高，咁都系呢四款啦，猪肉干、牛肉干、猪肉松同埋猪肉籽，钠质最高同埋最低。 牛啊！牛肉干最高啊！ 牛肉干最高 系啦， 最低咧？ 最低系籽啊， 籽。OK，、你咧？ 牛猪松籽。 牛猪松子、都是呢我哋讲呢是啦，咁我哋最高呢都系嗰个猪肉籽。 哇， 系啦，即系糖分同埋蜡质都系最高嘅。 系咪因为佢薄啊、个比例？ 佢整、出嚟咧，即系你咬落去好，即系脆啊，咁啊个糖分个焦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睇翻个蜡质其实好犀利噶，有即系每100克去比较嘅时候咧，有1600毫克。系啊，即系所以你食少少，我哋一日嘅上限咧系2000毫克啊嘛。咁、你谂下食100克嘅时候咧，就已经 即系食200克已经超晒 超晒噶啦。 Oh my god！ 系啊，咁其次咧就到猪肉干啦，1305毫克 都好犀利啊， 系 好劲。 咁先再到牛肉干都有1186，系啦， 1186，即系佢剪少少牛肉干俾我都得啦。 所以咪话你可以食一小块咯。 佢有讲噶，佢有叫我，佢话如果带翻嚟。我每日都剪一百支郵票咁 派咯， 係啊，即係唔好食。 唔係，咁你可以有少少，即係又可以食到。 欸、我有辦法，佢儲我儲埋先食。 梗係唔得啦，咪超咯，咁咪又去到100克咯。 啊、 我將佢啲小牛肉乾薄翻埋，因為大牛肉乾。 大牛肉乾 真係要食嘅話，我最多可以食到幾多個份量到啊？ 你真 係 少少嘅啫，即係你 真 係 好似郵票咁咁嘅 size。 係啊，咁、我哋去到豬肉鬆，其實話最少咧，其實都有1047毫克噶，都好高噶。 不過呢一類食物都 好 高 啊， 因為加工食物啊嘛，即係你要加咗啲添加嘅糖啊、鹽啊、油啊去 食， 係啦，係啦， 好。 係啊，咁同埋即係又話驚，即係加工嘅食物咧，又產生一啲即係致癌物質啦。 冇錯。 咁其實就講緊係嗰個硝酸鹽同埋亞硝酸鹽。咁其實佢係即係會有好少微嘅存在喺即係呢一啲菜啊、肉啊入邊嘅。咁但係加工嘅過程中咧， 又即係要加落一啲即係肉類啦，即係令到咧佢係起咗個防腐劑嘅作用。 咁其實佢係防腐劑，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係啦。咁佢即係會令到啲、 酸鹽， 係啦，即係嗰個細菌滋生得冇咁快啦。咁同埋咧有啲顏色咧，我哋叫呢個護色劑啊，即係會令到啲肉咧比較粉紅啲，係啊。咁即係譬如有啲動物研究咧，就話食咗落去咧，就喺個身體動物個身體結合一個咧叫做亞硝酸胺，咁咧就會即係有致癌咯。咁喺人類入邊咧就未發現有呢、這個，即係你冇可能拎個人去咁樣去實驗咁就。 唔係咁好咁樣嘅，係 啦。唔介意嘅， 唔好啦，唔好啦，健康啊嘛，係啊。咁所以即係加工嘅肉啊，我哋都要少啲去食嘅。 即係叉燒嗰啲都係加工噶咯。係 啊，係啊。 其實嗰啲顏色冇理由係咁嘅，係 啊， 即係正常。 大家都要記住啦， 係啊。 佢叉燒又係又鹹又甜。係 啊，佢一定要落蜜糖噶嘛，有啲 同埋仲要烤到佢有少少燙燙 地， 係嘛？即係所有嘢 係 啦。你唔好又揸手啦，好地地。 喂， 叫佢小心。 冇嘢。 好啦，嗱，咁跟住系咧，要讲嘅就有一个食谱，系啊，每日我哋都唔 系 好够时间 啦。我哋呢 个 咧叫桂梨皮。 桂梨皮， 桂梨 系 坏人嚟嘅。 皮啦，系啦，咁嗱，我哋有肉桂啦、梨啦，即系生果个梨嚟嘅，麦皮系啦，皮就代表麦皮，有水咧、坚果啦，同埋少少嘅坚果酱，你可以落啲花生酱或者系杏仁酱都得嘅。 嗯 嗯， 咁咧可以将个梨系啦，首先加咗啲肉桂去煮一煮啦，即系大约煮五至七分钟，嗯、然之后咧就加入嗰个麦皮同埋水，我哋可以落250毫升嘅，咁啊煮大约五至七分钟，咁啊上碗之后再落啲坚果同埋坚果酱捞埋一齐，咁呢个就系一人份量嘅，咁因为麦皮啦，有坚果咧，即系坚果我哋讲嘅都有呢个膳食纤维啊，麦皮都有膳食纤维啊，都系帮助咧可以降低胆固醇嘅。 简单啲讲，其实一个麦皮咯， 系啊， 知道嗱，我整咗一人份啊嘛，我就俾晒你食，我俾晒你食， 我唔麦格啫，你要食噶。你上个礼拜个娱乐有冇食啊？你净系笑，而家为咗你好啊， 抵死！ 你仲要整啲沙拉姐食，沙拉姐食，我知道同人分享一个美德，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齐齐分享嘅。 咁、 啊、 你一人份啊嘛， 一人份啫嘛， 咁你可以整两份噶， 系啊， 每人 咪系咯， 系 抵啦， 系 咯，你唔好以为有人差异咧。 抵 蛋哦，咁其實呢一個嘅話，其實基本上佢就係話，我哋係咪可以食多啲嘅麥皮咧？ 冇錯， 即係如果你想個膳食纖維，香港又可以咩降低膽 固 醇、壞嘅膽固醇、 壞嘅膽固醇， 冇 錯， 係麥皮。 我哋有曾經有睇過嘅就係一個小小嘅一個報道，又話呢個唔係一個真確嘅一個報道，其實唔啱嘅。其實麥皮係真係好嘅， 係冇錯， 好啦， 可以食多啲啊！你個早餐啊，唔好食埋啲鹹字啦， 食埋啲鹹字。 我走先， 系啊，即系三文治， 系啊， 系 啊， 唔好咁小气 啦， 你 蛋字啦，蛋字啦，好啲嘅， 好啦，多谢晒阿兰，下个礼拜再见，加油啊，麦家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呈祥到往荃湾方向，朝早9:0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九巴撞驳向右倾侧，巴士左边车头受损。警方话，巴士当时一共载住77个人，暂时喺下层22个人中有18个人要安排送院，九巴车长等4个人无需要送院。出事嘅九巴290A号线由将军澳彩明行驶至荃湾西站，消防接报之后到场，先以支柱支撑住倾侧嘅巴士车身，又利用多条绳索固定巴士，其中乘客林小姐受轻伤，手同埋臂撞伤流血。佢话车里面嘅乘客主要撞伤，亦都有乘客血流披面，要即场包扎。救护员再按伤者嘅伤势分类，逐一治理。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话：，随住口罩令解除，儿童感染上呼吸道病毒的个案有上升趋势，近日亦都多了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而入院的儿童个案。他说观察到幼童感染合胞病毒个案主要是受屋企哥哥、家姐或者成年人传染，这种病毒可以经由手部触摸口鼻之后感染。关日华关注先天免疫力不足或者早产婴儿等感染合胞病毒之后比较高危，入院儿童中亦都发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病例，建议市民保持个人卫生，但是无需要一刀切令小朋友戴口罩。香港花卉展览昨日正式闭幕， 大会今日将状态仍然良好同埋可以再种植嘅花卉公开派俾市民，派发大约3000盆。仲未到原定派发时间，维园南庭广场已经有几百人排队。大会较原定时间提早半个钟，喺上午9:30开始派花。有朝早7:30已经到场等候的市民话，自己排第8，可以成功攞到花位。亦都有市民话，派花的安排可以与众同乐，希望以后继续有派花活动。康文署宣布，由于反应热烈，香港花卉展览在环保回收日向公众派发花卉的活动已经结束，市民请不要去维园排队等拎花。政府提醒市民，18间指定邮政局为电话储值卡实名登记提供的支援服务将会运作到今个月31号。旧有电话储值卡即是太空卡用户，如果有需要使用有关服务，以重启因为未有在限期内完成登记而被停止服务的太空卡，应该把握时间去到指定邮政局进行登记。电信商会继续为客户提供支援，协助有需要电话储值卡用户在启用服务之前完成实名登记。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上个月24号全面实施，所有在本地发出和使用的电话智能卡都需要在启动服务之前完成实名登记。至今超过1200万张电话智能卡已经完成实名登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风，渐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19点，跌499点，总成交金额65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9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2.8，跌6.6；盈富基金19.2毫二，跌5毫2；阿里巴巴79.15跌2.35；中移动64.15跌8；药明生物45.5跌2.5；美团127元跌3.4；百度集团144.8升2.6；汇丰控股50.6跌3.2；中国平安50.1跌0.5；友邦保险76.35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32.04，瑞士法郎0.926，加元1.372，人民幣6.899，英磅對美元1.218，歐元對美元1.067，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3。日經平均指數報27060点，跌273点。港金報18490元，升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3.35美元，賣出1973.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歌，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大奖， 真永远。 刘德华。 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感情线上， 先生们， 放下的感情心，请等我为你们

片段人间，我的野蛮大佬。 喂，阿文啊，嚟多一支白酒好唔好 啊？仲饮啊？你最好八成咯，喂，走啦，不如 唔走啊，仲要饮啊？ 唉，唔好咁啦，我知嗰个 Jack 对你好衰，不过你早啲睇清楚，好似好过你第时结咗婚先知啊嘛。喂，我哋依家 Year Three 大把世界，大把机会啦。 哦，我冇嬲佢啊，我就系觉得自己太蠢啫嘛。明明个个都话花心噶啦，仲我斗埋佢，我明明知佢讲大话噶，都蠢到十足十，我咪蠢到冇有意啊！我要饮。 冷静啲，冷静啲，你嗰啲唔系蠢，你嗰啲叫纯情，咁所以先俾佢呃到咯。唉，算啦，唔好再记住佢啦，我送你翻屋企啦。 唔好啊，我仲要饮啊 ，waiter 唔该。 系啊，你唔好饮啦，好夜啦。我女朋友 call 咗我几次，问我点解仲唔翻屋企啊？ 咁你走先啦，你唔使理我咯。 咁啊唔得，点放心呢？ 我就系冇事咧。 唔放心啊嘛。 你走啦你。 喂，阿文。咁啱嘅， 你系 喂，你咪唔记得我啊？旧年咧，同你一齐上心理学，坐你后面嗰阿 John 啊， 哦，阿 John 啊嘛，我记得，记得， 好耐冇见啦。喂，呢位你朋友啊？ 哦，系啊，佢叫 Judy 啊。 喂 ，Hi Judy， 嗨你个头，我唔熟你， 唔好意思啊，佢有啲醉咗。 诶，明嘅。喂，咁你不如早啲陪人翻屋企啦。 佢唔肯走啊！ 我都话我自己搞得掂喎，你先走先啦，好啊？ 点得啫？你一个女仔咁危险啊！ 喂，一系咁样啦，嗱，你唔得闲嘅，我陪佢咯。嗱，反正我得闲，阵间我用的士车佢翻屋企咪得咯。 喂，系唔系噶？咁我将佢交俾你噶咯。 放心啦，嗱，我阿哥咧又系成日好似佢咁饮到咁撇嘅。我惯晒噶啦，送人翻屋企。 咁好啦，咁我先走先啦，你帮我送佢翻去啦。 好啦好啦，放心啦，我送佢翻屋企噶啦。哇，乜原来你咁重噶？喂！你可唔可以自己行下？我孭住你，我真系行唔喐啦！哇！好重啊！哇！好到我成身都系，咦？喂，Judy 小姐啊，你屋企喺边啊？头先你讲完俾我听，哇！你呕到我唔记得晒啊！喂，系咪呢条街啊？喂，唔好瞓啊，醒下先啊！喂， 啊！哎，嗰边嗰个女仔。哦，饮到咁醉，喂，咁似阿妹嘅，睇真啲先，吓，真系我阿妹，喂，小靓仔，孭住我阿妹，你想点啊？吓，揽身揽晒你博懵啊？ 佢系你阿妹啊？喂，咁啊好啦，嗱，你嗱，快啲送佢翻屋企啊！ 哎，嗱，你咪走住啊！我想问下，你系佢边个？点解会孭住佢吓咁亲密嘅？系咪？ 你冷静啲先吓。我咧其实就唔识佢嘅，不过我识佢朋友阿文仔。 你唔识佢，哼，唔识佢又送佢翻屋企，孭喺背脊。我睇好多呢啲新闻啊，通常咧就唔知带去边啲地方。你啊一定系别有用心啊，你啊， 真系唔系啊，我真系想送佢翻屋企啫。 讲嘢 得 啦， 得 啦吓吓阿妹，喂阿妹，喂醉到咁啊，阿妹啊，你点啊？ 阿哥， 做咩啊？做咩喊啊？吓做咩喊啊？哦，系咪有人虾你啊？话俾我听，我一定唔放过佢。 佢飞我啊！最初又话中意我，原来佢有好多女朋友啊！ 哦，飞你啊！嗱，死靓仔都话你唔系好人嚟噶啦，你欺骗佢感情，你死梗啊你！嗱，你唔好走啊，跟我翻屋企，你孭住佢继续跟我翻屋企。 唔系啊，真系唔系啊，边个讲啊？ 喂！ 嗱，真系老实讲句啊，呢位阿哥， 夹住，边个系你阿哥啊？我冇细佬嘅。 啊，呢位先生， 系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胶带咁样绑住我对手咧？我真系冇虾过你阿妹，你俾我走啦。 我唔绑住啊，你走点算？你仲狡辩？头先啊，佢啊，最终都仲有醒，明明同我讲你欺骗佢感情，飞咗佢， 佢都冇讲边个欺骗佢感情嗰个唔系我啊！我今日先第一次见佢呕到成身都系啊！ 你话系啊？ 第一次见唔可以欺骗嘅咩？我啊，阿叔以前啊，第一次见人呃过几多，我唔讲啦嗰啲吓。 咁嗰个系你啫系嘛？但系总之我系无辜啦，你俾我走咯，求下你啊。 好啊，等我写完几个字先啦。 写咩字呢？ 嗱，为咗同我阿妹报仇，你个人咁衰啊！我以前最中意嘅只狗哥叫负心的人，我而家你背脊咧用刀仔画三个字叫负心人，负心人写完俾你走啦。 哇，唔系啊，喂，冇啦，有疤噶。 啊，你都傻得几交关，冇疤痕我写嚟做咩呢？梗系希望有疤痕，第时你一除衫人又望到负心的人咁几个字啦。 喂，但系真系呃你个妹唔过唔系我嘛？不如你真系问一问佢啊，好唔好啊？ 我够想问啊，你睇下佢成撇泥咁样，起码都瞓翻半日啦。嗱，暂时咧我就唔写住，信住你先，等佢瞓醒，我再问佢。如果证实你唔系呃佢嗰个咧，我啊放你走。 真系唔系我啊！ 如果系嘅话咧，攞定刀仔写三个字：负心人。阿妹，你醒啦，你醒啦，冇事啦嘛，冇事啦嘛。 哎呀，我点解会翻咗屋企噶？ 唉，仲好讲，你呢个僆仔送你翻嚟噶。 佢系边个？点解你绑住佢啊？ 哇，梗系绑住佢啦，我点知佢系咪坏人啊？我证实咗，呃你嗰个男仔唔系佢咧，我啊肯放佢走啦。 哎呀，梗系唔系佢啦！你睇佢个样咁靓仔，如果系佢，我系好啦。 嗱，听到未啊？都话噶啦，唔系我啊，快放开我啦，仲绑住我。 等等先。不过咧，头先你醉到劈泥咁样。 哦。 喂，佢送你翻嚟之前咧，佢咧有冇咧？ 有冇咩啊？ 有冇手多多上右下右即 系咁啊？ 咁样咚咚咚咚咁的系啊！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咁样， 有冇啊？ 咁我真系唔知喎。 根据我过往嘅经验，遇到个好似我阿妹咁正嘅女仔，又饮到醉醺醺咧，我话你唔多唔少咧，总有手多多嘅。 我真系冇啊！ 好啦，信你少少，唔写负心人三个字。写一个字得唔得？系咁啦，算系咁啦，系嘛？ 写咩字啊？冇啦，系嘛？ 字啦，喂！ 咩啊？咩负心人啊？哥啊！你唔好咁啦，你睇佢都应该都系无辜噶啦，系嘛？ 阿妹啊，你睇你个人就系咁容易信人，你既然醉咗，你又点知佢有冇手多多 咧？哎呀，总之你放佢走啦，我相信咧，佢都只系送我翻嚟嘅啫。 好啦好啦，我见佢同你讲情。我放你走嚟， 哎呀，唔好意思啊，靓仔啊，搞到你啊， 唔紧要，嗱，最紧要咧，搞清一件事， 搞开咗啦，得啦， 阴公啊， 好痛嘅手， 唔好意思啊， 我走噶啦， 哇，你好臭啊，你，系啊，喂，咪住， 你啲嘢嚟噶， 我知，不如咁啊，哇，你个样真系几好样，你留个电话，我迟啲请你食餐饭，我多谢你啊， 真系唔使啦，唔使，真系 洗干净件衫啦， 靓仔，咩唔好意思啊？我阿妹叫你留个电话咩唔使啊吓系咪唔俾面啊而家俾个电话咪好难事啊写俾佢快啲。 OK, 记得 你等阵先啊。九七八。 哎呀唔该晒啊。 我走啦啦。 好 嘢 你啊。 拜拜。 腹肌喎。 好彩啫我话写个假电话俾佢。 喂靓仔唔好走住。 係。 我陪你返屋企。 吓唔使啦嘛。 我啊头先试过打你讲嗰个电话假嘅。接电话个大婶话冇呢个人，好啦，我而家送你翻去，起码我知道你住边度，咁啊唔惊你走咗啊嘛。 点解我今日咁黑仔嘅？ 黑咩仔啫？我阿妹中意你啊，你行我行到几多指尾啊？嗱，不过话俾你听，我夹实你噶，你千祈唔好做对佢唔住嘅事啊，知唔知啊？喂阿妹啊， 咩啫？ 倾两句啊，但系头先咧话时话，嗰个男仔喂高高大大，眉清目秀，成个寒星咁，啱唔啱啊？ 哎呀， 有冇 feel 啊？有冇 feel 啊？ 衰啊！你咁关我咩事啫？ 哎呀，睇下你流晒口水啊！你中唔中意先啦？ 哎呀，佢好衰啊！你咪买啲咁嘅嘢。 我见咗佢一阵噶咋，点知啫？ 唔知道，成块面都红晒啦，都唔想问阿贵啦。喂，嗱，不如咁样，要忘记一段恋情，梗系要开一段新恋情先得噶嘛。唔系鬼记住嗰个负心的人啊，同呢个靓仔重新开始。嗱，今次咧，阿哥帮你及实佢，包保咧你成功登登登登行红地毯，得唔得？ 阿哥啊，拍拖边有得及实嘅啫？佢如果真系变心嘅话，你都唔做到啲咩嘢啦？ 咩啊？佢如果变心，我剪佢啲头发啊！ 头发 系啊，哎、中唔中意？中唔中意？中唔中意？ 哎呀，我唔知咧。 咁、啊、我识做嘅、 啊。喂，有冇乱嚟啊，大佬？ 唔会啊，唔会啊，有我喺度，包保你桃花运。枪王都免喂早晨靓仔 哇你做咩又喺我屋企楼下嘅 嘿嘿送你返工㗎嘛係咪有心呀、 啊、你做咩送我返工呀 多啲了解你呀嘛 你了解我做乜嘢呀 梗係啦你就嚟做我妹嘅男朋友梗係要知道多啲啦。 咦我唔知 道。例如你有冇女朋友啊有冇坏习惯啊今晚放几多点男冇咁嘢啊俾我妹嘅公司地址你接佢放工同佢食饭啦陪下感情最初拖下手好啦。 救命啊 喂喂喂喂走啊喂喂喂。 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我发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自怜自得宝座。好小子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失恋你便喝酒多过我。 沉默血汗也许像大傻，另外最四处闯祸，谁会自发孤独过原寂寞。 傻恋啦啦啦，快啲晏昼一点钟。 有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咧，近住卫理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而龙尾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嘅，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道路。 听日十点钟有。 Ryan 仔 ，Ryan 仔，我哋小羊羊继续喺度啊， 有小强仔， 同埋小瑞瑞， 同埋小张张，听日见， 拜拜。